早晨，早晨，咁多位听众早晨，今日系2023年11月13号星期一嘅早上，今日系农历10月1号，大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又系一个星期嘅早上嘅开始，希望大家今日都可以精精神神，开开心心。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嘅人生就好似一场爱情咁样，有阵时当我哋拥有一段关系，并唔系保证我哋嘅生活就会从此一帆风顺，但系我哋能够喺关系嘅存在里面，更加可以俾机会我哋去体会得到，有别于自己一个人嗰阵时嘅美好，又或者痛苦。诶，痛苦？冇错。能够同自己爱嘅人一齐享受美好，能够喺彼此平衡之下去学识爱系啲乜嘢，但系同时都可以一齐去面对关系所带嚟嘅痛苦冲击，嗰啲瞬间痛苦嘅时候，系能够令到彼此有机会去互相了解，甚至系支持对方。所以有啲痛苦嘅冲击咧嚟到嘅时候，诶系好事嚟噶，唔系坏事嚟噶。只要能够喺当中揾到一个双方彼此都能够合适嘅沟通模式，就能够更加咁样去深刻去了解对方彼此嘅价值观同埋差异。而喺面对呢啲嘅争执嘅时候，有好多人咧都会习惯咗保持呢一啲指责嘅态度。可能会好拼命咁样去证明自己，诶，我先系啱嘅。又或者有啲人系冇意识咁样咧，去选择咗用一啲防卫式嘅模式，即系站喺自己嘅立场保护自己。但系有阵时，爱情唔系要分输赢，亦都唔系咧攞嚟当成同我哋爱嘅人嚟到去隔绝嘅理由。一段关系当中咧，我哋应该视对方为 partner， 系伙伴嘅关系，而唔系竞争又或者要去隔离嘅关系。只有伙伴嘅关系，先能够有办法一次一次通过努力嘅沟通，找得到你哋嗰一段关系嘅平衡，最终先能够体会得到，我哋大家又加深咗一层嘅爱啦，而呢一啲爱系好重要噶，因为争执过后咧，先至可以创造出另一个层次嘅爱，即系关系升华咗啊！人生都系有挑战先至有进步，有困难先至会见到，咦，自己都可以咁坚强噶。希望大家喺今个早上都可以珍惜每一段嘅关系，珍惜每一个挑战。朝头早嘅早上，送俾大家李克勤嘅《纸牌屋》。 残忍的人生中，渴望有情人与共，可记得找到他？你曾如何地放松？如今的危机中，要是绵羊学懂珍惜那牧童，总能包容他掀起那份痛。从前你俩为什么执手起誓？难挨的关口，请你记住原委，努力保卫同林了，要是害怕半路坠毁，不只要分享所有美丽，爱美在一起赌上一切，难道回望这半生收到默契，忍心作废。 要是两人愿意在天塌地一秒钟，你们为何在抱拥迷失中沉错中，岁月无情或只增加了裂缝，山穷水穷冲不走那份勇。从前你俩为什么执手起誓，难挨的关口请你记住原委，努力保卫年年岁岁万万妻终是尽位，可想过纸牌屋里你自愿留低，原地里再砌。为什么执手起誓，难挨的关口请你记住原委，努力保卫人人已放下伴侣再换下位，通通也亲手打破约柜，你看着有没突然惭愧，然后回望这半生收到默契，不忍作废。 我是 Vicky 泳儿，怎样先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晨光 coffee time。 同大家看看今天的天气先，今天是大致多云。早晚呢都会比较凉啲嘅，今朝我翻嚟咧都系凉凉地，着住件褛翻嚟嘅。日间部分时间系有阳光以及系干燥，最高嘅气温去到24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北至东北风。而家嘅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71%。6:16嘅早上，同大家睇下布置先。琴日12号就系星期日啦。咁亦都系咧 M 家博物馆开幕两周年，咁琴日咧就可以免费俾大家入场，唔知大家有冇入到去啦？喺朝头早10点嘅时候咧，喺开放前半个钟就已经有200多人咧喺门口排队啦，而且咧琴日全日一共系录得接近2.2万人次入场，相信咧有好多唔少嘅居民啦、唔少嘅大朋友小朋友啦，甚至系旅客咧，都有去到参观呢一个 M 家嘅博物馆。有啲咧特登咧系由深圳落嚟添嘅，佢就话咧要把握今次参观博物馆嘅机会，因为呢一度咧有啲文化嘅气息好浓郁啊，又会展出唔同国家嘅艺术品，希望咧就可以藉此系吸收一下啲知识，同埋饱览一下世界嘅艺术品咁话啊。咁有成都嘅旅客咧，喺朝头早8:09咧就已经嚟到排队咯，好神心，好早。咁佢咧就话希望今次咧可以参观呢个 M 家博物馆，了解本港嘅文化艺术嘅景点，而且佢仲谂住咧买好多嘅文创物品啦。其实有呢啲嘅免费嘅博物馆参观咧，系几开心嘅。我细个咧都经常同爸爸妈妈咧。就是逢星期三的时候，有一些博物馆、科学馆啊、历史博物馆啊，都会免费开放的。甚至中学的时候都会跟同学趁逢星期三呢就会一起去玩一下，这样拍很多照片。如果之后呢都多些这些不同的博物馆定期给大家免费参观，那就好了。那就可以人人都可以享受到艺术的气息。 如果今次错过咗唔紧要，我哋期待一下下一次，相信好快有下一次嘅免费参观，到时候就一齐沉浸喺艺术嘅世界入面，可以放松下身心啦。 思绪若说一句，怀念可纯粹，谁未可容许？谁能放低就放低，就擦洗就割清遗憾？决意不见面。还敢发誓，舍弃断离先高贵。有我蠢不假誓，陪同彼此听唱过，爱到最彻底，一起喧哗过，谁有好取替？ 云浩影的放下放不下，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今日的正能量卫星的主角是谁呢？就是昨天有参加到维港泳的65岁的黄伯伯了。昨天就是维港泳举行了，咁黄伯伯咧就系参与呢个悠游组嘅，咁就喺8:15嘅时候喺湾仔金紫荆广场就分批出发，而参加者咧需要45分钟之后咧就要陆续喺尖沙咀星光大道度上岸。咁究竟黄伯伯有几叻叻咧？ 原来呢年过65岁的黄伯伯他腰部以下已经是不可以出力的了。是在1983年的时候他就开始游水。因为呢游水呢才可以令到他舒服一点。同时呢就是因为他腰下面呢不能够发力啊。只可以呢参与一些水上的活动。而今年呢原来已经是他第九次参加了。他又说了原来参加维港泳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因为要过三关，包括有医生的同意书，又要抽中个名额，跟住仲要通过水试。咁啊，黄伯伯就表示啦，水试的要求咧就要在45分钟之内咧系要游晒1500米嘅。咁喺几个月之前咧，佢就已经开始加紧嚟到去训练噶啦。咁佢就话啦，其实一直以嚟咧，有好多身边游水嘅朋友啊，唔同嘅屋企人朋友咧。在鼓励，在他们的鼓励之下，他才可以一直这样去坚持参与的。也都说他们就是他的最大的推动力。而他自己都说，因为怕自己年纪再大的时候不能够再参加游水的时候，到时怕自己会后悔。所以最终呢，每一年每一年都有这样参加。而他都有表示了，要好多谢他身边的朋友啦，亦都好多谢医疗团队对他的信任。其实我觉得他应该要多谢埋自己，能够有这个勇气，看落呢不容易的，因为要训练的，而且伯伯他还要是下半身不能够移动。去参加这项盛事，其实他是很需要值得为自己去鼓掌的。知道大家咧有冇一啲嘢系觉得好想做嘅嘢咧？如果有嘅话，不妨今日尝试下，揾啲方法去俾自己开始参与。假设你想游水嘅，出年参加，咁就试下今晚游个夜水，慢慢开始一步一步咁样去行。睇落系好似好困难嘅事，但系只要你努力嘅话，每一步都是你成功的开始啊。只要你不尴尬的话，几多岁都可以去追梦。 若突然被摸光，尴尬无限，请高呼感叹吧，着衫能漠视大众千对白眼，求自在亦并没那样难，就恨未够胆回复到三岁没防范，拿着我真心赤裸展览，无需为满了为伴，孩童都不懂尴尬，用得叫世间感到尴尬，我此际已长大，为何慢慢对评论极解坏，孩童都不怕表态，暗恋你其实该翻开底牌，你肯接受多好，如回绝亦照高，愿你都不尴尬。 Hey, 我的 best friend，只要见知己，我想一起，我想一起，旁人话不应将你逼死，你拒绝我即死，但我以后觉悟放手一搏，牺牲我的面皮，我要告白，就算被冷处理亦照实告白，如我没半点羞愧，能使旁人笑死，世间感到尴尬，我此际已长大，为何慢慢对评论极解坏，孩童都不怕表态，暗恋你其实该翻开底牌。 接受多好，如回绝亦照讲，就算终须会失败，还情愿做过，才即使人生挫败，说喜欢你能多坏，除非及嘲笑会就地容忍，孩童都不懂尴尬，爱不爱照讲不会尴尬，我想接返三岁大投缘，就直接如玩具拥入怀，为何他出会丑怪，我给你诚实的摊开底牌，纵使直接失恋，回头亦在舞台间， 只要你不尴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深水埗嘉安大厦发生升降机事故，机电工程署正系调查事件。机电署话，事发喺琴日下昼大约2:45，署方喺大约半个钟头之后接获有关事故嘅通知。初步调查显示，肇事升降机主驱动机位机器移位，四条悬吊缆索断裂，安全钳发挥作用，将机箱停在一楼层站下方。事件中没有人受伤，升降机已经即时停止运作。肇事升降机在1979年安装，由好力香港升降机有限公司负责保养。机电署要求保养承办商在7工作天内提交报告，署方就事故成因的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在星期三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一年来的第一次面对面会谈。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说，拜登决心同中国重建军事关系，因为他认为这样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沙利文说，拜登认为军队之间的沟通对于负责任感管理竞争并确保竞争不会演变成冲突是必要的，双方需要这些沟通管道避免出错或者误判。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爆发的冲突持续，继希法医院之后，圣城医院亦都因为缺乏燃料而停电，并且停止接收新症。加沙卫生部门说，希法医院停电已经导致至少5早产婴儿和7危重病人死亡。以军就说已经在希法医院附近放置了300公升燃料，但是至今没有人取用。加沙卫生部门就批评这些燃料太少，是对病人的嘲讽。加沙卫生部官员亦都否认有大约100人已经由希法医院撤离，话部署在医院周围的以军追击手不时开枪，医院里面的人都不敢离开。哈马斯就说，由于以军对希法医院的攻击，决定暂停有关交换扣押人质的谈判。以色列攻击加沙地带，报复哈马斯发动突袭之后，法国多地出现反犹太人主义的行为激增。法国全国星期日有超过182000人上街游行集会，谴责针对犹太人的行为。 其中巴黎的游行集会有超过10万人参加，是自1990年反对亵渎犹太人墓地的示威以来法国最大规模谴责反犹太主义的集会。游行人士从荣军院广场出发前往参议院，警方在沿途派出3000个警力维持秩序。总理博尔内和多个左翼政党的代表以及极右政党领袖玛丽娜勒庞都出席了在巴黎的游行。总统马克龙之前已经表示不会出席，但是支持游行，又表明会惩罚那些犯下反犹太主义行为的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较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晚较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北风增强，天气非常干燥，朝早气温下降到18度左右。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95年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海芹，我祝香港公共广播95年继续向前，祝香港电台95岁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叮叮。 电车人人都叫佢做叮叮，服务香港人超过100年，唔只系交通工具，亦都系我哋嘅集体回忆。唔同背景嘅香港人对叮叮又有啲咩唔同嘅故事？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世纪物语英文版，今集记忆像铁轨一样长。今晚7:35，港台电视31。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啦，6:36嘅早上，21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72%，空气质素方面啊好嘅，继续咧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啦，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咁啊除咗头先有 Vicky 之外啦，冇错啦，咁啊白卷号小白都喺度，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Vicky， 早晨早晨， 你好啊，咁啊圣诞节咧好快脆啊就会嚟到啦，咁啊而家仲有一个月多啲啦， 系啊，其实周边好多商场咧一完咗万圣节即刻换晒装， 系啊，之前听阿嘉明讲咧就话香港嗰啲大型嘅主题乐园咧，咁啊做完呢一个万圣节之后咧，就当日其实就已经咧系要换衫啦，即系搞呢样搞嗰样，连埋嗰啲佢哋嗰啲装饰啊，即系乐园入边嗰啲大型嘅装饰咧，都要喺一晚之内咧就将佢完全变身咁样。咁所以当晚咧系佢哋一年嚟讲咧最忙嘅，咁啊都系噶啦吓，咁啊唔同嘅节日咧用唔同嘅方法去到庆祝。咁啊圣诞节。 通常你自己会唔会送下礼物啊？又或者庆祝下咁样嘅咧？ 会啊，我系每一年嘅圣诞节咧，由细到大，妈妈即系爸爸咧都会预备圣诞礼物啦。但系人大咗咧，我就早几年开始就系我预备翻俾佢哋咯。 我預備翻俾爸媽，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聖誕禮物送翻俾佢哋咁樣咯，咁佢哋都開心。我 記得聖誕大餐咧 都會啊，我好中意整噶，因為其實本身我自己好中意整嘢食俾屋企人食啊嘛，即係平時就可能佢哋過嚟就求其煮咁樣啦，咁但係到過時過節咧，我就好中意譬如焗下雞啊，跟住又整下啲唔同嘅一口牛啊咁樣整俾佢哋食咯，即係我自己當然係嘗試去整呢一啲嘅料理啦，咁其次就係想同屋企人一齊去嘗試多啲。不同的菜式，我多数在这些节日就会这样做。 一口牛、啊、都是买那些冻肉铺那些一口牛，跟着它煎了 酥皮包这样。 哦哦哦，即不是真的就这样煎的。 是啦，不是。 我都会整下的。 是啦，会整下的这样。 因为我去那些朋友家里，他说整一口牛，他就拿去冻肉铺那里买一口牛， 跟着香煎它。 没有、啊、完的啦。 加些黑椒咯。 是啊，完了啦。求其到咧， 我又真系攞酥皮包嘅，逐粒逐粒包。 哦，好有好有心思啊！好啦，圣诞节咧，我自己都会庆祝一下嘅。咁但系即系嗱，圣诞树都会喺屋企咧挤下嘅。 嗯， 咁但系屋企咧就挤唔到棵真嘅圣诞树啦。咁啊，屋企嗰棵都唔系话好细嘅。即都高過我仔仔嘅， 真定假嘅話？ 假嘅啦，膠嚟嘅，咁所以用完一年之後要收翻佢，咁第二年攞翻出嚟，咁樣即無限 loop。咁啊，既然佢都係唔環保嘅啦，咁啊，但係都要物盡其用啊嚇。好啦，而家咧新出咗一啲新嘅聖誕樹，叫做半棵聖誕樹。 半棵聖誕樹？ 係啦，呢個半棵聖誕樹嘅 concept 咧，就係由呢、這、一個聖誕樹個頂嗰度啦，橫切面咁樣一嘢 cut 落去。 哦， 系啦， 可以黐喺埲墙度啊， 冇错， 哦， 就正直咧就系可以黐喺埲墙嘅，我唔知道香港有冇啊，咁、 嗯、 外国咧就今年咧多咗呢一种嘅新产品，咁、 嗯、 原因系啲咩呢？因为知道大家屋企细，系、 嗯、 啦，亦都唔方便挤棵圣诞树挤咁耐，咁系嘅，如果你问我嘅话咧。屋企棵聖誕樹我都覺得幾牙釘，因為你擠咗出嚟嘅時候咧，你一定有啲嘢要犧牲，係啦，咁你其他嘢唔知擠邊，咁啊聖誕樹又要擠出嚟，咁又要有節日氣氛啦咁樣，咁而家多咗呢個半棵聖誕樹，咁啊令到呢個棵聖誕樹咧，由於斬咗一半啦，橫切面又好靚咁樣斬咗一半，咁咧佢就可以黐喺埲牆嗰度，嗱塑膠嚟噶都係，好啦。然后你就可以咧 decorate 嗰棵圣诞树，或者有啲再劲啲嘅咧，其实佢本身棵圣诞树黐喺埲墙嘅时候咧，佢唔系净系得绿色嗰啲叶嘅，佢已经望起上嚟咧，好似落咗雪咁嘅颜色嘅， 哦， 系啦，咁佢 一点一点嘅白色咁样嘅， 系啦，咁佢都唔系净系全部一点点嘅，咁佢有绿色，有白色，咁啊望起上嚟都有啲层次嘅， 哦， 咁我觉得咧呢、这个设计咧都几好。咁而且 咧， 真系都非常之唔占用空间。 咁啊，呢个好重要啊！ 系啊，我觉得譬如香港呢啲地方咧，即系都啱啱地嗱，我唔知真系有冇啦香港。咁但系见到外国啲人咧都几受欢迎。 系 原因就系因为悭位，同埋佢本身个颜色都做得几靓。咁、你只系需要咧，即系将旧有嗰啲咩彩带啊、星星啊摆翻 上 去 啊， 系啦，摆上去，咁就搞掂啦。 系 咁，我觉得咧系唔错嘅。咁啊，睇下会唔会今年你嘅圣诞节啦？你系谂住有一棵真嘅圣诞树啊，定还是整棵细嘅圣诞树啊？定还是屋企都已经喂得啊，有好多嘅位啊，我就整棵巨型嘅圣诞树咁样。 嗯，其实我自己咧有阵时真系屋企空间有限嘅时候咧，我之前就试过喺屋企埲墙。就攞咗一啲麻绳，又或者攞一啲， 哦系啊，用啲灯色嘅圣诞树啊嘛， 自己咧就黐一棵圣诞树出嚟啦。我觉得呢个咁样都开心嘅，即系唔同方法咯， 系啊， 有翻少少节日气氛， 着灯嘅， 开心啲， 系啦， 就得噶啦。 我以前都有棵圣诞树嘅，而家都有嘅，系插苏嘅，咁佢就唔使装饰噶啦，因为插咗苏，即系插咗掣之后咧，咁佢就有啲 灯 LED 灯咧，就自己着啊咁样，就会自己变啊咁样嘅，咁啊都靓嘅。咁所以圣诞节嘅时候，反正都系节日啦，咁谂个方法，自己过得开心啲啦吓。 晨光百科。 好啦，6:42晨光百科先同各位听众睇睇天气先。大致多云，早晚系较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咁最高气温24度噶吓，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早晚系较凉嘅，咁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咁本周后期北风系增强，天气非常干燥。咁有报道指啦，咁相对湿度会接近30左右噶吓。早上温度下降至到18度左右噶，而家21度，相对湿度72%。嘅早上，今日朝头早同大家讲下，既然天气都开始有啲变啦、改变啦，咁啊会唔会影响我哋瞓觉嘅咧？原来人咧会因为每一日夜晚瞓觉嘅时间啦，嗱身体会透过血管咧扩张嘅，咁啊增加通往咧就系手脚嘅血流量，去到进行散热嘅，咁啊因此呢个过程咧系如果系要顺利进行嘅话啦，周围嘅环境温度必须比人体嘅温度系低嘅，否则咧原来就会影响睡眠噶噃。所以熱熱地咧就好难瞓觉嘅，原来我就系熱熱地好难瞓觉嗰啲人嚟噶。今日喺丹麦咧有学校嘅研究团队就发现啦，由于天气变迁啊，改变咗啦，咁啊逐渐咧攀升嘅气温啊，对于人类嘅睡眠品质咧，原来影响咗一个好大嘅负影响啊。研究指出，2099年嘅时间，咁啊高温咧就会令到人类每一年减少50至58小时嘅睡眠时间，相等于，哇，就会少咗一个星期瞓觉。好啦，讲翻啦，嗱，团队就发现啦，夜晚环境温度超过30度嘅时间，人啊平均会减少14分钟嘅睡眠，咁啊导致瞓够7个钟嘅机会咧会大幅下降。咁佢哋都话到喺呢项嘅研究入面发现啦，佢哋第一次咧就提供啲咁大规模嘅证据，去到证明高于平均气温咧就会蚕食人类嘅睡眠噶。呢个主要都系因为人类喺炎热天气入面较容易咧延迟入睡同埋提早苏醒嘅。咁所以我哋都应该咧就是、第一环保，第二咧有阵时都应该令到屋企嗰个环境吓尽量咧都系舒服啲，唔好太热。原来热咧真系会影响人类睡眠嘅质素，影响咗你就瞓少咗，咁就唔够精神噶啦。一唔够精神嘅话咧，就个个都变国宝，个个都变熊猫，影响睡眠质素又影响咗工作，几咁唔好咧？ 若是要开口，回忆录不讲奋斗，20个春秋曾跌碰多久？有一些智慧祈求丰收，另有些憾事无从追究。有你陪同，陪同历尽世界好丑，谁送上过彼岸？相信是你令我坚忍闯过最壮阔的海，难是世上再多不能掩盖，你是我所爱，即使不能再都不星斗，谁亲得超出自由？绝望里解忧，连我亏待你亦接受。有一些悔疚遗留伤口，亦有些追究，无期不有太多，难及你永久。谁送上过？相信是你令我坚忍闯过最壮阔的海，难是世上再多不能掩盖，你是我所爱，即使多难过都多得你在。你送赠过难以一起去终老， 还想答谢你，令我今天知道有过最精彩。成就再低依然慷慨，愿你的爱假使可承载，日后更好未来，如最美要分开，仍将会是你令我勇于闯我最理智的爱，某日最痛相信爱，即使不能再都感性永在。 你是我唯一的，出面21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72% 的早上。今日朝头早呢，我哋都当然会有 KOL 系列啦。今日嘅主题呢，成一至五都会唔同嘅。今日同大家讲下，应该係化妆波。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翻到嚟晨光 KOL， 最近越嚟越多人会去旅行嘅。船仔咧去咗个三日两夜嘅深圳游咁样啦，咁但系咧嗰一次就真系好惹气嘅，因为我完全系即兴噶啦，一啲化妆品都冇带去，咁然后我去到嗰度咧先乱咁买一啲化妆品，系完全唔啱用嘅。咁如果我哋系去一个短 trip 或者系去一个长 trip 咧，应该要带嘅化妆品有少少唔同噶嘛？点样可以最悭位又最悭时间？帶齊曬所有化妝品，化個靚妝咧，咁所以呢個時候咧就要請嚟我哋嘅星級化妝師阿當。早晨，阿當。 早晨。 係啦，通常啊，我短 trip 啦，當三日兩夜先啦，究竟應該帶啲咩？應該係最少啊？ 因為我自己今年都飛咗兩三轉啦，即係如果係真係要搭飛機嘅話，咁但係其實如果假設係一個短途嘅咧，我建議大家係帶，先唔講 skin care 護膚嘅，先講化妝，我覺得帶一啲唇膏好緊要。第一样悭位啦，咁正常普遍咧，出边嘅包装咧嘅唇膏都系唔系金属嘅，即系个包装都会轻身啲嘅，咁带方便啦。咁同埋我自己觉得带啲唇膏咧系货，你搽嘴又得。其实如果假设你唔带胭脂，你点少少落块面度咧，女仔咧其实都有啲起色嘅，系啦，唇膏必要嘅。 系、哦，我好似之前都系咁样试过嘅。咁另外啦，你觉得其实眼影啊、眉笔啊？嗰啲即嗰啲係咪一定要戴呢？ 一個化開妝嘅女士咧，我自己建議咧，其實市面上有好多唔同嘅品牌咧，係有推出一啲多合一嘅彩妝盒嘅。 多合一 係啦，咁我先講啦，因為其實坊間有啲大品牌啦，其實可能會有出一個唇膏盤咁細個正方形嘅啫，一隻手掌咁大，好細嘅啫。咁我哋入邊有九隻色嘅嚟嘅，咁因為唔使帶九支唇膏去旅行咯。即係我原來去過歐洲旅行，去十日嘅，咁你都想每日可能個影相 selfie 都靚啲，你唔想每日都係同一隻色嘅唇膏咁啊。咁可能我覺得就建議可能你可以帶一個唇膏盤，好細嘅啫，好變身嘅啫。咁係啦，咁就好過你帶九支唇膏去旅行啊。咁嗰度都計重量噶嘛。 我都發現有啲眼影盒咧越出越細個啊。 係啊，好細個，真係好細個啫。 好細個，如果去到旅行啦，我應該帶一支 foundation 定係我帶 cushion 算咧 ？cushion。 方便 因為始終我自己有時可能去旅行我都會帶少少化妝品，幫自己執得靚少少，咁影相出嚟都靚啲嘛。咁我自己中意咧，係帶啲差唔多用完嘅。 哦， 係啦，我今次可能去咗啱台灣翻嚟，咁我去七日，咁我預七日嘅量嘅份，呢啲差唔多啦，咁我就去到用我就抌咗啦。 哦， 咁到時候我翻嚟嘅時候咧，我唔計一啲手信啦，咁其實。成個行李嘅重量係減少嘅，即係唔知唔計我買啲咩翻嚟。 係係 係。正常係用完抌咁樣咯，咁預咗個量咁我抌咗佢啦，或者我覺得已經差唔多 OK 啦咁樣，咁我抌咗佢。 其實你建唔建議咧？因為而家有好多嗰啲 sample 噶嘛。係 啦。 你會唔會真係帶去用咧？ 你講係護膚定係化妝先？ 化妝。 我自己建議咧，我有時我自己會帶啲 sample 嘅護膚品啲細細包去。咁順便當試一下，因為始終咧 skin care 嘅產品咧，多數都係樽身咧係比較重。 系， 咁但系咁當然有啲可能出面有得買啲細細支嘅， 係啊係啊係啊， 咁我自己就唔買嘅，咁我就多數可能我自己就唔中意擠出眼仔度，咁我就化妝品我就少啲用 sample 仔嘅， 係啦， 每個色啱唔啱咧，或者嗰個粉底啱唔啱自己膚色咧，或者啱唔啱個質感咧， 呢個就係難啲嘅，係啦，呢個我都試過，我試過咧，即系嗰時真係啱啱化妝，一年都冇啊，咁我去旅行喎。 呢個時候梗係攞一支 sample 啦，即係咧佢哋好興啲化妝品公司咪一包仔好細包嘅，就係 foundation 嚟嘅。我去到咧我就發現，哇！ 唔緊要嗱，我當佢啱你嘅色啦，或者啱你嘅質感，但係發覺，咦？點解擠咗出嚟？我化咗一半都唔夠用完咧？係啦。我都試過呢個問題，所以我就覺得點好呢？我係咪即刻要落去屈臣氏買翻同樣款嘅色澤嘅粉底翻嚟咧？咁樣我就係啦，所以有呢個經驗就唔好啦。 係啦，咁不如就算啦，呢啲俾大家試一試色嘅啫，我覺得。 同埋我自己建議咧，其實有啲品牌會推出一個盒入邊咧，有埋眼影、唇膏同胭脂加粉底嘅。 哦，粉底都有埋啊 ！set 咁一個盒咁樣，哦，即其實都多咗好多品牌出嘅。咁可能佢貨你係。方便去旅行啦，同埋有時可能帶出街補妝都好方便。 哦，係喎，補妝都得喎。 即係一個盒，已經可能好似一個粉餅嘅盒咁樣打開，哦，原來有兩層嘅。咁有啲係有胭脂，有埋個鎖仔俾你嘅，再加上面有兩隻色嘅眼影，加一個唇膏咁樣。 哦，其實都夠嘅咯喎。 咁樣補妝咪用少少手指揩一揩個唇膏，點一點落個嘴度咁樣，咁就方便又慳埋啲。 哇！呢個我想買添。 呢個係好多品牌都有。 我成日咧翻到電台先化妝嘅，之後咧個袋咧重到咧。 你要揾嗰啲鎖揾喺邊咧，其實有啲難。 好煩，哎，咁其實真係可以試下揾喎。咁另外咧就係啦，嗱，我當我去熱帶地方啦。咁如果係咁，我應該帶啲咩 skin care 咧？ 其實我當熱帶地方應該係比較潮濕啲噶嘛。 嗯。 咁熱帶地方咧，我自己建議啦，濕啊嘛，始終。咁其實我自己建議咧，化妝技巧上面都係啦，因為我多數都會帶一盎仔水粉去。 哦。 因為其實旅遊嘅時候咧，多數都會比較容易出油，尤其是潮濕嘅地方。 嗯 咁始終香港都係潮濕嘅地方嚟嘅，所以其實水分量都要足夠，你先定到個妝。咁相反對比一啲可能比較乾燥啲嘅，你話點解啲人話韓國嘅人之前個妝唔係好水靚靚，之後水好水潤好立立令咁好靚嘅，因為韓國比較乾燥。 哦， 所以其實佢哋化完底妝之後咧，其實佢哋落唔係好落水分， 佢哋反而注重保濕啊嘛。 係啦，所以佢哋都唔會好出油。一成件事，所以佢哋可能化完成個底妝之後咧，其實佢哋唔係好落水分，咁做出嚟嘅效果咪好水潤， 叮叮咁樣。 咁不如我哋而家香港，假設我哋化完個底妝、化完個粉底 foundation 之後，你發覺唔落水分，一出街唔夠半個鐘，你出曬油。 係啊，我明啊。 咁就都係立立令，但係油光滿面嗰啲嚟嘅。咁所以根據翻咧，我自己覺得水粉自己控制翻個量咯。咁如果護膚品方面我自己覺得控油產品好緊要。 嗯， 咁但係有時香港人，你話去旅行要買啲控油產品，好似好唔抵喎咁樣。 係咯， 本身係啦，咁我就建議保濕嘅產品好緊要。 哦， 係啦，因為 無論你熱帶地方定係話係真係凍嘅地方，都係要帶保濕咧。 定妝噴霧我自己建 議。哦， 保濕噴霧係定妝噴霧，因為其實坊間有好多嗰啲品牌會推出一啲好細支嘅定妝噴霧， 係 就唔係礦泉水嗰啲喎，即係真係有啲可能護膚保濕成分落去 fixer， 令到你個妝會比較。持久嘅， 哦，即系会有层膜喺度嗰种 啦。我就如果普遍香港女士，我就唔会话你出街你都要噴啊。咁除非你真系好容易甩妆，或者好容易出油。咁但系你去到旅行嘅，你都唔想朝头早出到去十点食完早餐出去，又夜晚翻嚟个妆已经融晒冇晒噶嘛。 哇，咁但 你又 唔到相啊？ 系啦，你又唔想补妆噶嘛？我觉得一支细支嘅定妆噴霧好紧要呢、這个。 哦，呢、這个就啱啦。咁另外咧，亦都系有一啲叫防晒产品啦、啊。我自己咧就。一支防曬都有好多種選擇噶嘛，你通常係真係攞支 sample 去啊，定係話其實咧唔係噶，你無論去咩國家咧，用咩類型嘅防曬都係好緊要嘅咧。 我覺得一定要防曬，因為身體同埋面都要防曬啦。當然，咁我自己我就建議嘅，你當如果你用慣係液體 liquid 狀嘅防曬，你照用都冇問題。不過都係重啦，因為大家 會 多驚重 噶 嘛。咁、 哦 啊、我自己有建議嘅，有啲係身體加面部嘅防曬噴霧嚟嘅。我就好中意買呢支，即係例如香港啱夏天咧，去出海， 係啊係啊係啊， 咁我就多數一次我噴曬，噴完身，即係 keep 住可能半個鐘或一個鐘噴一次，因為你女士出街你都想個身唔會曬黑噶嘛， 係啊， 都唔想著斑噶嘛身，咁、 啊、 所以噴完身之後噴面，咁都可以 keep 住有防曬嘅效果。 嗯， 係啦、啊，我多數用完嗰支，我當五日啊旅行就抌咗佢啦，因為其實幾十蚊嘅啫一支， 哦咁啊係， 咁大支， 係啊係啊，咁、啊、另外啦，嗱最後一條問題啦。其实你会不会戴面膜嘅咧？因为我真的有一班朋友咧，唔知点解，无论去边都好啦，佢都一定要戴面膜去嘅。佢因为觉得哇，好方便啊，我咪戴少支防保湿咯咁样。 我自己建议啊，我以前是会戴面膜去嘅、 但我發覺去到夜晚翻到去酒店好攰，你係唔會有力氣想話我已經拆開個面膜，洗完面之後敷上面度敷，然之後再拎翻出嚟。咁但係咧，我有時會自己落，因為其實好多旅遊嘅地點都有一啲 都會有好多藥妝店嘅 藥妝店係啦，都會落去買咯。咁就敷咯，因為我試過真係帶五塊翻嚟，因為你唔記得帶咗 嚇， 因為可能攝起嗰個。 夾嘅唔知咩嘢啊， 攝咗喺邊度你唔知咁樣拎翻翻嚟咁樣。 哦， 其實因為始終你去完搭一場飛機或者去旅行咧，其實個皮膚一定會 係好乾噶嘛， 好乾。咁所以我真係有見過人咧喺飛機上面敷面膜。 咁你有冇試過啊？ 我冇。 你唔 我有敷啲鈎狀嘅遮嚟咯， 即係未有疫情嘅時候。 即係我見到，因為我真係見過有啲人真係成日喺度敷，然之後就喺度瞓覺。咁我就喂，咦咁勁嘅佢，咁勇敢嘅，咁我就唔使咁高調嘅時候咧，我就會戴一間遮你狀嗰啲，咁就冇上妝啦，咁直接敷。 係咪即係類似啲夜間保濕嗰啲 咧？ 係啦，嗰啲就我覺得搭飛機嗰啲都幾好用嘅。 係啦，因為你都驚皮膚乾。 係。 因為試過都係帶妝上飛機咧，落機嘅時候你發覺啲已經溶曬啦，浮曬粉啦，其實就。唔係咁好嘅， 咁啊真係咁啊係 咁，你又唔會喺個飛機度補妝噶嘛？ 係咯， 咁所以就而家都少帶妝上飛機，直接可能敷完個啫喱咁。 係咯，算啦，咁就 直接翻酒店先再慢慢補翻。 嗯，咁今日咧我就知道曬啦，究竟我要帶啲咩產品去啦？咁啊，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阿東俾嘅 tips。咁我哋今日講住咁多先，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 好啦，6:59啦，转头会分途广播噶咯，咁啊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啦，今日另外晨光第一线，咁啊继续咧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咁啊有小白同埋 Vicky， 7:00都会喺度嘅。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咧？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朝早嘅时间啦，嚟到7:08，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咁啊，直播室入边除咗有白元浩、小白继续喺度之外啦 ，Vicky 都喺度啦，早晨，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系啦，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咧，交通组咧就系 Didi， 早晨 Didi， 早晨啊两位， 你好 Didi， 系， 咁啊，今日嘅交通情况唔知道系点样咧？ 暂时都系恒常嘅车龙同大家讲啦，而家咧就系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噶，咁而路面方面咧，都系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个樽颈位车多，龙尾就接近果栏。咁而喺新界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嗰段咧都系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嘅。咁受较早前嘅紧急维修工程影响啦，观塘嘅伟业街去翻油塘方向啦，去翻观塘绕道嘅支路啊，嗰条支路咧就需要封闭噶。咁另外都系好耐噶啦，咁要老行啊，再提一提大家啦，喺油麻地嘅海宏道啦，去翻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嘅部分行车线咧，仍然封闭嘅，就系咁啦。 好耐噶咯，呢个好似 系啊，所以我话好耐。 系咯，真系好似好耐。 唔紧要嘅，耐都要再提一提大家，直至到开翻为止。 系啊，特别星期一啦，可能有啲朋友会觉得，星期六就整完啦咁样嘅，未啊咁啊，有啲嘅封路措施啦，咁大家都要留意住，同埋一啲恒常嘅车龙啊。咁可能都會影響到大家，大家留意住啦嚇。 係、啊、總之有啲突然嘅修路咧，對路面都有影響嘅。我哋都要時時咁提住大家咯。 係啊，咁今日咧就秋高氣爽啦、真係 大風真 係。係啊，應該都令到啲駕駛人士咧揸車嘅時候都會幾舒服。 係啊，其實秋天就開 下窗就得啦。係 啊， 係啊， 我中意開窗嘅其實，因為如果路面係乾爽或者啲空氣好嘅話，我都中意開窗，唔使下開冷氣。 係咪老人家叫嗰啲叫山風啊？即係山嘅風啊，好、舒服嘅感覺。我都係唔中意焗住喺個車度啲冷氣，因為如果話秋涼咧，話真係話開，即係雖然架車唔係開縫啦，開住個窗都夠啦。 我係覺得咧，開冷氣，因為我仲係嗰啲燃油車啊嘛，開冷氣啊嘥油啲， 慳翻啲啊，咪更加環保添啦。你都諗 係啊，係啊，又環保，又可以幫自己嘅荷包又慳下，又舒服。即一举几得啊！呢啲 系啊， 好过呢啲蛋啊，朱古力蛋啊，几个愿望 啊，几个愿望。而家大家好啦，秋天啦，啊，愿望大家都嚟啦。好，相信好多人都中意秋天嘅，咁啊，尽量好似阿小白咁讲啦，可以嘅话开窗就开窗咯。不过都系晨光嗰时先开啫。下昼咧天气其实我知道咧，而家好得意啊，可能全球暖化咧，朝头早同下昼同夜晚气温争 温差嗬，系啊系啊。咁啊，今日咧就话到最高气温24度啦。咁啊，但系唔知道系咪密云嘅。咁如果你话即系打一大个太阳晒落嚟，即系譬如冬天，冬天如果好冻嘅话，打一大个太阳晒落嚟咧，其实就会暖咗嘅， 好温暖嘅都 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冬天，咁但系密云嘅话咧，其实就会冻啲嘅。嗱，所以今日天文台就话最高气温24度啦。嗱，我哋一阵就睇下出边系咪多云，咁啊帮大家望一望啊吓。 系啦，不过今朝早出嘅阿姨，我讲咗阿 Figgy 要讲嘅嘢，今朝早一出门口嘅人咧，都系着翻件薄薄嘅衫，薄薄嘅褛啊，应该咁讲，会好啲啊。 嗯，啱啊吓。咁啊，交通方面有咩？ 有啊， 我們說 提提大家啦，啊有啲好嘢啊，相信咧，如果搭开咧呢一个城巴路线50号咧，就会知道啦，佢条路线咧就系咧来往呢个青田、屯门啊、屯门嘅青田啦，同埋尖沙咀嘅九龙站嘅。咁好啦，咁平时咧就系星期一至五嘅啫，咁而家咧就系星期一至五嘅服务时间咧，嗱。会增加咗啦，同埋星期六日同公众假期咧，有咗呢一条巴士线嘅服务添。咁即係话真係知道有乘客嘅需要啦。咁所以你话平时啊，原来星期六日想搭冇喎，而家有喎。咁同埋一站呢都将服务时间延长咗㗎。咁呢一条线呢就会经边度嘅呢，就会经青田村啦、和田村、紫田村、欣田村、旺角油麻地、佐敦尖沙咀嘅。咁佢过咗兆康啦同埋虹桥之后呢，就会行返屯门公路啊、荃湾路啊同埋西九龙走廊去返旺角油麻地尖沙咀嘅。咁不过比较特别呢，就係佢另外一边啊回程嗰陣時咧，去屯門先可以停美孚嘅啫。咁如果你話， 回程先停美孚， 係啦。如果上 去程就唔停嘅， 去尖沙咀嗰度就冇得停美孚噶。嗱，呢啲特別之處，大家留意啦。 咁如果我係坐呢架車。谂住美孚咯， 咁就唔得啦。原来去尖沙咀系冇得停噶，去屯门咧就有得停美孚啦。咁你知啦，美孚其实好多人咧都系会落车嘅终点站，而家佢哋叫美孚唔系终点站，系叫转车 站。 系啦，美孚你知真系四通八达，好方便， 系啊， 又多巴士线啦，铁路又方便，咁所以大家真系留意啦，净系回程。去屯門方向咧，先至家庭美孚；去尖沙咀咧，就唔好諗住，唉，同一條巴士線都會停啦，冇㗎嚇，咁比較特別啲啦。咁同大家講下啦，星期一至五咧，由屯門開出嘅班次服務時間咧，咁平時就係朝頭早得嗰三班啊，左右四班啦。而家唔係啦，由朝頭早6点至到10点9都有。 哦， 咁當然都係幾日一班啦，可能嚇。咁大家但係留意翻。 點解有先啦？ 起碼多咗啦。 即係如果有成日都係講啦，多咗人搭嘅，咁佢哋又會再加埋翻個班次嘛。 冇錯，越加越。多越加越多， 系 啦，好似人工咁啊，越加越多越 好啊， 系咪噶？ 希望系咁。 星期一就听到呢啲系最开心啦，加人工， 样样都加人工，同埋呢啲好啦，其他 都系加， 其他就 hold 住先啊， 系啦， 物价物价， 啲物价就 hold 住先，系啊，老板听到心寒啊。 咁一至五啦，就6点朝头早到10点9，星期六日同公众假期都有呢样先开心啊嘛。咁平时星期六日冇噶嘛，同公众假期，由屯门开出嘅班次服务时间咧，由朝头早7点到下昼2点。 之前6点唔同啦， 冇错，朝头早7点到下昼2点啦。咁好啦，如果九龙站即系尖沙咀九龙站开出嘅又点啊？服务时间就系黄昏嘅呢个，由4点到夜晚11点3。 诶， 哇， 多啊呢个， 咁其实都几好，即系好多屯门嘅居民就好快， 系 啊， 就喺尖沙咀九龙站嘅就可以多啲时间啦，可以自己把握翻啦。 哇，如果坐高铁嘅，咁咪可以直头喺嗰度转埋巴士咯， 冇错，系因为喺尖沙咀九龙站啊嘛， 系咯， 所以可能就因为原因多人坐咪要加咯。 是啊，啱啱 咁同埋星期六日都有啊，记住啊，星期六日同公众假期由九龙站开出嘅班次服务时间咧，就由下昼2点到夜晚嘅12点。 系， 係啊，都好長㗎。 係啊，都好長啊。 下晝兩點到夜晚十二點，咁所以大家留意翻啦。搭開五十號呢一條城巴嘅路線咧，就係加開咗星期六日啦，同埋星期一至五咧係將服務時間延長嘅。 哦，都幾好喎！如果可以有多啲人搭嘅話，咁佢哋又可以 又再長啲，又再多啲。 平時咧，屯門站咧，如果你要搭港鐵嘅話咧，你出去尖沙咀咧都要啲時間嘅，因為屯門站係尾站嚟噶嘛，西鐵嘅話。但係而家有咗個巴士咧，正啊！即係出去玩夜啲都唔怕， 同埋可以喺巴士度休息一下。 係啊，係 嘛？而家秋高氣爽都好舒服噶，咁所以大家留意翻啦。咁呢條巴士線咧就把握翻佢，你自己咩時間咧就用翻咩時間去搭咁樣咯，唔錯噶。咁希望啦，聽下晨光知道更加多好消息，啲巴士線越加越多。 哇！巴士線越加越多，人工嘅越加越多， 係咪啊？好開心啊！其他嘅嘢慢慢再幻想下先。 其實嗰啲嘢就唔好再加。 冇錯，冇錯。 好，咁啊都祝 Didi 加人工啊！ 係咩？ 好啦，唔該曬 Didi， 唔該曬。天氣方面真係要問問啊 ，Vicky 到底出邊嘅情況點啊？多唔多雲啊？大唔大太陽啊？咁樣啦嚇。喂，早晨。 今日咧，早晨啊，天氣好似好清。清爽好舒服喎、啊，出到嚟嗱，今朝我翻嚟嘅时候咧就黑掹掹啦，而家终于咧见到系蓝天啦，诶有白云、啊，咁但系咧你话云系咪多咧？唔算好多，咁但系远处咧都好似有啲灰灰地嘅云，但系唔算系好厚，所以今日咧就未必真系话晏昼嘅时候咧会有好厚嘅云啦，因为我见到太阳白白都出紧嚟啦，咁、所以应该咧。都可能真系会去到24度，可能都会有啲温暖嘅感觉啊！晏昼 咁啊，如果你接触到月阳光嘅话咧，可能嗰个体感温度啊会仲高24度添啊！如果系日即系下昼嘅时候晒正嘅话吓， 系啊！咁但系出门口嘅时候咧，都系着翻件褛系会好啲啦，因为始终夜晚咧都会凉嘅。我而家企喺呢度咧，啲树都系咁飘啦，你听唔听到啲风声啊？今日 咁又听唔到、啊， 系啊，今日啲风系咁吹我啲头发喎、啊。 哦，系咩？唔紧要啦，我记得头先扎咗边噶嘛，吹唔乱嘅。 系啊，扎咗边，扎咗边。但其实咧，大家咧都知道啦，有阵时唔同嘅天气咧都会带嚟唔同嘅灾害，系咪？ 系。 咁有阵时豪雨咧带嚟嘅灾害咧，更加系即系好似之前咧，我哋都即系有好多嘅风球啦，甚至系有啲豪雨啦。原来而家日本咧有团队系研发紧咧，希望系可以缓减咧呢一个。超大豪雨带嚟嘅灾害嘅技术、 哦， 你估下系点样？ 我真系估唔到呢、啊這个，佢又射啲嘢上天空咁样啊？ 唔系，因为引起大雨咧就系有关积雨云啦，系咪？咁、佢就希望咧可以介入到积雨云入边嘅一啲嘅，譬如假设啦，如果有效咁样抑制嗰啲积雨云。假設咧，建築物啦，同啲工廠嘅熱量排放咪好多嘅。咁佢就希望將呢一啲嘅建築物啦、工廠啦，移至到去一啲咧通風比較好啲嘅地方。咁佢就可以咧抑制呢一啲積雨雲嘅產生啦。咁又會利用咧，將一啲大型嘅風扇咧，將空氣吹向比較局促嘅地方。即係譬如，如果我哋啲大廈好密密集集嘅，咪焗住啲熱氣嘅。咁佢就希望咧用一啲大型嘅風扇，然之後吹散嗰啲空氣。 哇，咁咪好大把， 系应该好大把。 上摩天轮咁大嗰啲风扇， 系啦。咁而嗰啲嘅气流漩涡嘅生成咧，其实就系因为风速嚟到引起噶嘛，即系风速差引起噶嘛。咁佢就希望通过咧一啲嘅风扇加速佢个低处嘅风速，就可以抑制，即系总之就系抑制生产所有嘅积雨云啦，甚至系咧将一啲局促嘅地方咧就散热。希望可以抑制得到，咁但系咧，佢哋而家咧其实系上年2022年咧就通过咗个电脑模拟，就可以成功抑制到嗰啲气流漩涡嘅形成啦。咁但系咧，佢哋初步咧都系要继续去研究嘅，即系预期佢哋进行一个大规模嘅实验之后咧，希望目标系可以去到2050年咧。实际嘅年龄去用呢一项技术嘅，咁但系唔知啦，到时起码30年后啦。咁但系如果能够有效咁样抑制嘅时候，就可以防止到有一啲大雨嘅情况发生，呢啲豪雨嘅情况发生。 就咁听咧，好似嗰个可行性啊比较上低，我觉得 系咪啊？ 我宁愿佢咧研究一啲，譬如干燥弹，咁你咁长一嘅时间就射去积雨云嗰度打散佢。即系嚟得仲实际咯、啊， 你可以去做实验家、啊，這個、可以做科学家、啊。 唔系，通常都系咁谂嘢嘅，大家都系。喂，好啦，差唔多啦，我同大家睇睇呢个天气先啦吓 。 好，唔该晒。咁啊，大致多云啦，早晚系较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最高嘅气温大概24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咁啊，展望未来一两日咧嘅早晚亦都系较凉噶吓，日间部分时间系有阳光。本周后期北风增强，天气非常干燥。早上咧咁啊，温度下降至到18度。左右噶，咁啊，而家室外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72%啦。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二，咁啊都系低水平嘅。咁啊，早上7:19啦吓。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第一线咧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啊自在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啊，同我哋分享啊。早晨啊，周博士。 早晨啊，欧，早晨，大家好。 系今日咧就想同你讲下啊，有阵时做义工咧，施比受啊更有福、啊，因为近排咧自己啊即系主持人咧都多咗少少时间就啊做下义务工作啦，咁啊见到身边有需要嘅人咧，咁啊多啲去施予。我觉得咧得到嘅一啲心灵嘅慰藉咧，远比付出嘅多好多啊！咁啊，咪后咧同周博士去倾开咧，其实周博士都即系用咗好多嘅时间喺专注喺义务工作嗰度，咁不如喺呢个方面又交俾你去分享同埋鼓励下多啲人去多啲参与义务工作啊，好唔好啊？唔该。 好啊，唔该晒阿奥。嗱，系噶，其实有一啲朋友就唔理解啊，做义工又冇钱，又冇着数。又花時間又蝕底，點解啲人咁興奮去做？係咪啲人好無聊呢？或者啲人係有問題先去做嘅咧？嗱，不如我分享一下，因為過去20年咧，我係持續帶領緊一個幾百人嘅義工團隊嘅，我係做緊好大量，大約有平均都有10個度啦，好多元化嘅社會服務嘅，哈哈。咁而啲義工咧，經常同我講，佢哋好感謝我， 好 感謝。仲要好多系專業人士嚟噶喎，我要強調啊！我哋嘅義工團隊有，我諗有1/3都係專業人士嚟，仲要好多係有家庭有仔女添噶喎。 嗯， 即係佢唔係因為單身太苦悶， 係或者失業啊，啲時間多咁啊，跟阿周華山博士去服務下社群啦，唔係咁，可能佢哋啲時間都係好難先擠到出嚟，但係都願意將時間去做義務工作。究竟點解咧？咁啊，交俾周博士講。 我聽過好多令我好震撼同好感動嘅，我覺得背後好值得我哋所有人都係學習嘅嚇。我聽過唔止一次有義工走埋同我講，華生我好感激，我今日有機會出隊。这个服务会改变了我，会改变了我同我仔、同我老公的关系。因为过去我很爱我老公，爱阿仔、爱阿女，但我发觉呢，其实呢，我是很想去改变他们，我很想他们配合我、听我话、跟我那套，行不行？我的爱是充满着期望，我爱其实很自私。我今天做义工终于第一次，我帮一些没有能力帮我的人，譬如一些有各種情緒病的症狀或者臨終 的病人，他們甚至已經沒什麼反應了，但個過程我想起很多很多，譬如當年臨終的父母等等，我發覺我今天真的經歷了一份無條件的愛。我愛他不是要求回報，我忽然間發覺我愛我老婆、我愛我老公、愛子女呢，是想他們聽我話，要他們即是帶著很多條件、很多期望，甚至是索取他們的愛。所以嗱，依個只係其中一個例子啦。我想講阿 O 就係、是，即係我好感動，就同啲義工去做服務咧。當然我哋背後嘅義工團隊，我哋有做，我哋叫 grounding 啦，一啲培訓啦，一啲守則啦，我哋清晰佢哋即係攞翻佢嘅初心嘅出發點啦。佢清晰佢做咩做啦，而唔係求其就咁做一啲嘢咁樣嚇。佢連結翻佢嘅初心嘅時候咧，用剛才嘅例子嚟講，因為平時我哋嘅愛咧，每個人都渴望愛，每個人都渴望被尊重、被接納、被肯定。但好多時候我哋愛得痛苦，點解我哋愛得咁痛苦呢？我哋瞓曬身去愛我嘅老婆、老公、愛我仔女、愛我父母，同時我哋好多時候愛到好憤怒、好委屈、好無奈，因為我哋嘅愛係帶住太大太大嘅期望 expectation。我愛你，所以你要點？即全部都係有一種利益交換喺裏面。當兩個都係帶住利益交換，兩個都係好脆弱嘅人。爱对方，佢真系付出，但系好求回报嘅时候咧，大家就好辛苦，好容易拉扯，甚至互相指责。相反，做义工最大嘅特色咧，就系你今次去完，你以后都可能唔会再见嗰个人，同埋嗰人可能系根本冇能力去回报翻我哋嘅。即系如果你同一啲可能即系智障嘅朋友，或者佢哋根本即系你个名都叫唔出你个名嘅吓。咁所以我哋真系好 pure， 好清净心，好干净我哋嘅心。是完全是一份完全100%无条件的。 佢甚至連叫你咁樣，甚至如果臨終病人，我試過幾次，佢連講多謝嘅能力都冇，佢半昏迷嘅狀態㗎啦，係去到咁樣嘅。所以講我係唔期望佢講一聲多謝嘅，去到咁嘅地步。反而嗰個係人與人最美麗嘅，即係我係完全放低呢個我，放低曬所有嘅貪婪，所有嘅慾望，即係渴望眼前呢個朋友，因為我今日少少嘅付出，你感受到人與人一份好清淨。好乾淨的愛和付出，這個在我們物質世界很罕有很久違的了，所以 我自己都試過很多次，我做完義工我自己都覺得自己乾淨了， 我反而我會覺得是我們找回自己生命的價值和內在的力量，所以自己做完之後呢有一份內在的滿足感和幸福感，又回頭我對回我的伴侶我的家人的時候呢，我放輕了那種貪婪索取的期望，好唔好 嘅啊？阿 O 啊 ，O K 啊，我一路喺度听，就系过往呢两三个礼拜，我都有参与一啲义务工作嘅时候咧，完整就系周华山博士讲嘅嗰一样。因为就算好 close 一啲亲密恋人啊，或者老公老婆嘅关系，有阵时个爱背后都系有一种衰索喺后边嘅啊。我付出咗呢啲，我期望你会有啲乜嘢嘅相对嘅回应啊。但當對方冇做到嘅時候，就會積住喺個心，或者就會覺得喂咁好啦，對你，喂你幫我做少少嘢都唔得，就開始斤斤計較啊！但係去翻義務工作個世界，喂原來好多嘢咧可以唔計錢、唔求付出、唔求回報，其實好清純咯！我真係好欣賞頭先周華山博士用嘅好清純啊、好pure啊呢一種嘅付出同埋愛，咁所以我都。更加即係從住呢一樣嘢，我都覺得啊，真係想透過大電波啊，大家多啲參與義工啊，其實身心靈都會舒暢啲啊，啱唔啱啊，周博士？ 係啊，阿歐你講得好好清純啊，所以嗱，我鼓勵大家由簡單嘅開始，又唔好俾壓力俾自己， 好啊好啊， 唔需要 commit 太多啊，應承太多，咁事後又覺得做唔到，又覺得自己衰咁啊。你就淨係試下一個鐘頭啊，譬如咁簡單，或者個半鐘啦，你一個月一次啊，你一定抽到時間，即係。揀你想有興趣的課題啊、對象啊、服務對象啦，試一次先啦。然後試嘅時候咧，好俾自己一種心態，係全心全意、無條件份，即係用心用情感去做，連結眼前嗰個生命。至少喺嗰一個鐘頭，哪怕只係30分鐘，試眼前嗰個人為我生命最重要的人。因為反正我眼前都再冇其他人啦，我老婆老公唔喺身邊，我父母唔喺身邊，眼前就依一個，無論依個叫露宿者，依個叫獨居老人，依個叫 SEN， 依個叫唐氏綜合症，咩都好啦，唔重要，都係標籤啫嚇。我就視眼前依個陌生人為我依三十分鐘，我生命最重要嘅人，我學習一份無條件嘅，我一生我都未經歷過嘅，我甚至覺得父母俾我都係有條件嘅。愛情都是有條件的，不要緊，我們不需要批評任何人，我們試一下給自己放低所有雜念，所有的念頭，即是給自己變成一個 BB 很 pure 很清純的一個善心，那份初心讓眼前這位朋友，一個我不認識的人，還有20分鐘後可能老死不相往來的，以後都見不到他了，我給自己 很用心去跟他連結，然後連結完之後完了這30分鐘，給自己靜一靜，感受翻剛才嗰20分鐘、30分鐘嘅經驗。如果我能夠將剛才咁特定時空嗰種愛嘅體驗，變成我每日生活嘅實踐，用喺我家人上邊，我對住我老公、老婆、仔女，我唔再要求佢有乜嘢。阿仔，我愛你，唔係要你成績好；阿仔，我愛你，唔係要你揾錢養翻我，只係因為你係我嘅仔，我想你幸福快樂。 嗯， 就係咁簡單。我尊重你，我信任你。如果咁样咧，呢、這个义务工作变得好伟大、好有意义，甚至已经分唔到边个帮边个。喺角色上，我哋系帮服务对象，其实我哋自己施比受更为有福。 逐步逐步嚟，啱唔啱啊？周博士都 系啊系啊，由小开始啦，即系唔使俾指引，但个心态重要，个心态重要。就但唔系谂住我要幸福快乐，我要点点点。咁呢个就系一种好索取嘅心态嚟嘅，甚至觉得我为你付出，我蚀底咗俾你。咁呢個就好陰功，即係如果人生帶住咁多機心、咁多計算咧，任何關係都會失敗，都會即係真係互相永遠係互相利用啊！咁呢個好可惜。我哋試下一齊開始好嘛？大家都選擇一個一兩個鐘頭，你唔需要承諾太多嘢，但係最緊要個心態，俾自己試下放低曬所有慾望、所有貪婪、所有期望，睇 體驗一份無條件愛，當你體驗到嘅時候咧，去揾翻比自己生命更大嘅價值，有一份內在嘅幸福感，然後將呢份幸福感同我哋屋企人、同身邊人去分享，好嗎？ 好啊，好啊，咁啊，應承周博士先。今日早晨咧，非常多謝志在社創辦人周華山博士咧，同我哋分享咧義務工作或者義工帶嚟嘅樂趣同埋裨益啦。下集咧再同周博士傾偈，多謝曬你，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以色列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爆发的冲突持续，继希法医院之后，圣城医院亦都因为缺乏燃料而停电，并且停止接收新症。加沙卫生部门话，希法医院停电已经导致至少五个早产婴儿同埋七个危重病人死亡。以军就话已经喺希法医院附近放置300公升燃料，但系至今冇人取用。加沙卫生部门批评呢一啲燃料太少，系对病人嘅嘲讽。哈馬斯就表示，由於以軍對希法醫院的攻擊，決定暫停有關交換扣押人質的談判。以色列攻擊加沙地帶，報復哈馬斯發動突襲之後，法國多地出現反猶太人主義的行為激增。法國全國星期日有超過182,000人上街遊行集會，譴責針對猶太人的行為。其中巴黎的遊行集會有超過100,000人參加。遊行人士從榮軍院廣場出發，前往參議院。警方在沿途派出3000個警力維持秩序，遊行和平地進行。總理博爾內和多個左翼政黨的代表，以及極右政黨領袖瑪麗娜勒龐都出席了在巴黎的遊行。總統馬克龍之前已經表示不會出席，但是支持遊行，又說會懲罰那些犯下反猶太主義行為的人。美国欧洲司令部话，美国军用飞机在地中海东部坠毁的事故，一共造成5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五，美国欧洲司令部在声明之中话，一架载有5个军人的美军飞机在军事训练中进行例行的空中加油任务，期间遭遇事故坠入地中海，机上5个军人全部遇难。声明没有具体说明坠毁军机的类型或者起飞地点，但是以色列和哈马斯爆发战斗之后，美国随即向地中海地区部署一个航空母舰战斗群，防止战斗演变成地区冲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较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晚较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北风增强，天气非常干燥，朝早温度下降到18度左右。现在2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 Jessica 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依家管道范围比较车多，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排到温思劳街。狮隧沙田入口依家龙尾去到水泉路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就排到小沥源。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依家龙尾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啦，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沥源村一段车多，依家龙尾排到沙田马场。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九龙左转大老山公路支路都是车多的，现在排到科学院。另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兆康站一段车多，龙尾近住元朗公路近泥围。另外还有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都是车多的，现在排到坑口永隆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Apple 34第34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现已展开， 即日起到11月19号登上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金曲和歌手。 今年可以投选的奖项包括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至尊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手、女歌手、乐队组合。 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行政长官2023年施政报告致力为香港增强发展动能，促进民生福祉，全力推动大型建设、产业发展，汇聚顶尖企业、人才，打造国际专上教育枢纽，培育本地技术专才，鼓励生育，照顾好老人家，保障大家健康，携手建立关爱共融社区， 拼经济、谋发展、为民生添幸福，这一份是属于每一位市民的施政报告。 扫黑除恶， 邪教量， 港台电视31， 国剧夜唱， 狂飙， 狂飙在内地首播时引嚟全民热捧，就连剧中人高启强成日睇嘅《孙子兵法》都突然成为畅销书，由陈舒婷饰演嘅高叶更一夜间成为国民大嫂，佢剧中常用嘅红色唇膏型号仲成为网上热搜词语添。 国剧夜唱，狂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逐梦新时代，青春更精彩。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即将在广西上演，香港特别行政区一共派出720名运动员参与34个决赛项目，港台电视32将会直击呢项盛事，一起为香港运动员打气。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11月5日至15日，港台电视32独家直播。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7:37，晨光第一线咧，阿 O 同小白咧，同大家一齐 update 一下咧一啲新嘅体育情报啊。 系啦，咁啊，如果你话即系最新嘅体育情况嘅话咧，相信就系啱啱完场嘅林林大战 4-4系嘛？ 4-4嗰场啊，喂，4-4呢场佢唔系话我入咗四球，你追翻四球， 系 梅花间竹， 冇错啊，喂。我咧其实 系足球最好睇嘅梅花间竹啊！ 嗱，老实讲，我琴日咧就真系早咗瞓啊！咁啊，睇完头轮英超，头轮英超咩叫头轮英超啊？10:00到12:00嗰段时间咪头轮英超咯，即系睇咗少少利记，跟住攞个遥控啊揿去隔篱百里顿， 利记系都正啦，百里顿又和波啦， 又和波啦。跟住其实我最主力系我几中意睇韦斯咸嘅，如果冇阿仙奴嘅赛事，我觉得韦斯咸呢队球队几有趣味嘅，即系前锋线唔系超级劲，但系我。个人嚟讲，我几中意阿莫天才莫耶斯嘅大波风格嘅，系啊，佢真系有做冇？ 佢盘几点足咧？ 喂，咁佢最后赢波啦，3-2咁样，咁啊又落后过，又领先过咁样，咁啊我睇完之后咧已经心力交瘁，因为都几刺激啊，咁就瞓啦，挨唔到眼瞓，老实讲。跟住我头先翻嚟电台之后咧，睇翻精华嗰4-4咧，喂，车路士真系进步咗好多， 系啊系啊， 好多好多。 咁你话大家一人一个12碼就已经即系叫打翻个和啦，咁但系呢场波咧就喺落雨嘅时候。打嘅，咁我觉得因为落雨令到大家个守门员咧，嗰、那个系啊，线手又好，或者佢啲波咧，有阵时一转咗弯咧，佢只脚根本都咬唔实个地嘅，跳都跳唔到啊。 同埋有啲水凼咧，个波嘅速度又会快咗慢咗，揼咗地之后弹完地嗰、那个叫预测咧， 系啦，亦都不一样。 系守门员都未必可以。 喂，所以夏兰特得意，其实佢入两球啦。如果我冇记错，入两球。 系噶系噶。 佢入第二球嘅时候，其实佢用个 pat pat 带住个波入去嘅，成件事相当有趣。 佢第四球就系佢助攻俾洛达啦， 跟住就 佢入波啦。 系啊系啊。 但是啊，最后又车路士又追翻平咁样。 系啊，又系因为十二码啦。 系啊，咁但系真系见到车路士由季初到依家，即系季初嘅时候，车路士系被睇淡 啊 嘛。 系啊， 反之曼联系被睇好啦。 系 英超真系好睇噶，风起云涌啊！车路士依家叫做反级啦， 慢慢打翻上嚟， 打翻上嚟啦。嗱、嗯，前三位咧就系、是、曼城， 嗯， 利物浦。阿仙奴，咦？我哋讲咗几个礼拜嘅热刺去咗边啊？ 热刺去咗第四、啊， 点解呢 十分啊！ 狼队主场二比一啊，赢咗热刺、啊， 真系估唔到嘅有阵时，即系波就系咁样噶啦。咁、 啊、 你见到一队波咧，其实成日都话喂板凳嘅深度强嘅话咧，你睇曼城就知啊。第一，佢本身嗰班球员都已经即系个个狼咁样飞出嚟噶啦。咁你仲有啲后备球员咧，其实嗰啲都系好有实力嘅。咁、 哦、 再加上你见到夏兰特，你即系睇到佢速度、力量咧，同埋入门个触觉咧，真系好强嘅一位球员。如果依家你话嚟紧，譬如出年金球奖、下一届金球奖嘅话咧，其实佢今届都系争少少分。 好似话依家夏兰特同埋哈利简尼呼声最高嘛。 系啦系啦， 因为哈利简尼喺转换咗跑道啦，去咗德甲啦。都瘋狂式嘅入波咧，咁、 啊、 令到世界叫 FILA 啦，即係世界足協啦、嗯，都覺得哦呢位球員好值得敬佩。同埋講真嘅，哈利簡尼係一個幾有體育精神嘅球員嚟嘅， 呢、嗯這個 係即係佢唔係好多矛魚啦，佢、 嗯、 去到禁區佢冇成日搏十二碼啦， 君子啊， 係 佢係好君子嘅， 我覺得跟住又冇乜做嗰啲。多余嘢啊，或者嗰啲 check talk 啊，无端端喺度润下你， 啊、聊下、啊、 我又入唔到你、啊，你又入下我波啦、啊，咁样 德文你系咁好啦， 可能系，唔系咁系英超嘅世界 系好好嘅。 老实讲，即系我都系嗰句啦，我唔系好中意热刺嘅个人嚟讲，即系因为国仇家恨系自己中意阿仙奴嘅，但系调翻转头就系、是、我好欣赏，譬如孙兴文同埋哈利简尼呢一类嘅球员， 系， 譬如旧时艾力神踢热刺，我都好欣赏嘅， 系， 虽然艾力神依家过咗。去第二队波踢得差啦，咁我唔讲边队波啦。我觉得依家艾力神又真系争啲，即系自从身体抱恙完之后咧，有阵时咧，你觉得人体系咪好奥妙？好似一部机器咧，你突然间咧抱恙得唔好咧，或者有啲意外咧出现咗啦，跟住自己咧就哦，真系唔能够。去到你球员生涯或者人生嘅一个巅峰， 一轮咁样嚟噶啦，即系嗰啲可能唔好嘅嘢，所以保持状态咧对球员嚟讲系好重要。譬如你睇麦巴比咁啦，麦巴比而家个分咧，即系如果你话攞金球奖嘅话咧，都冇之前个呼声咁强啊。咁、 嗯、 你见到佢世界杯之后啦，嗰、那个加埋佢自己同自己所属球会嘅一啲，譬如拗撬嘅明争暗斗嗰啲咧，咁可能真系影响咗佢喺球场上面嘅一啲嘅表现啊。 咁啊，曼联都赢波嘅，曼联系赢咗。呢、這个劳顿 啦， 哇一比零已经赢好少啦。 系啊，喂坦克格好似系俾人黄牌出咗场。 系啊，因为坦克格都唔敢庆祝啊，佢话呢一排都系曼联啱啱由嗰个临界线 底， 系由个谷底可以pick up 翻啦、啊，都系嗰句啊。其实英超嘅世界真系风起云涌嘅，譬如纽卡素啊、白礼顿啊嗰啲都继续后追住喺前半版。譬如头先主持人讲，譬如韦斯咸咁样，韦斯咸印象之中都仲喺前半版。 第九位嘅韦斯咸 系啊，喺前半版、啊啊、都仲系。即係有競爭力度啦，因為依家你話同榜首係咪有一個好大嘅積分差嘅距離，真係未至於噶。 係啊，你見到其實白禮頓咧近呢六場波咧，一係就輸，一係就和波， 係 冇贏啊。即系佢完全攞唔到嗰个赢波嗰个触觉啊！最近呢段时间，咁、但系英超都系嗱，而家踢咗十二场啦。 咁琴日白礼顿场波咧，其实领先住大半场去踢过一比零咧，佢最后都要俾人磨和咗。 可能太单调，即系我哋都明白，因为佢个谂法啊，或者佢啲操控咧， 系 个单调。 因为我就系见到佢赢嘅一比零咧，谂住坐定粒六，咁反而咧嗰边啊，韦斯咸对托定咸森林咧， 系 仲好睇，因为托定咸森林有反击过韦斯咸啊。有途中作客有赢紧二比一咧， 所以 有时我哋睇波都系寻求刺激啫。 最好睇就系寻日真系冇办法，就系车路士对曼城呢场咯。咁你大家互换喺度，你初头谂住即系车路士最近真系都麻麻地嘛。 系 咁佢第一球其实输十二码嘅时候，大家谂，唉，又系会俾曼城大炒啦咁样。点知原来大家都炒对方。 系啊，几好啊吓。咁呢一分就弥足珍贵啊，对于车路士嚟讲咁样。好，转个角度同大家讲下 NBA 先啦吓。NBA 咧，Steph Curry 咧踏入佢人生嘅2.2万分啊，成为咗咧第顺位嘅34位职业 生涯咧得分突破22,000分嘅球员，而且咧球队咧就要主场输波和不不过通常都系咁噶。我记得咧嗰阵时高比拜仁啊或者咧纳邦詹士咧创咗咗嗰啲得分纪录嘅时候咧，嗰场 波都系输，好奇怪。上天总系中意作弄人，你呢场波你开心噶啦，但系你队波输，搞到咧佢哋有阵时啲即系最后嗰啲咩 MVP 访问咩都好啦， 系唔知讲乜， 佢哋都系话我哋希望都系球队赢，个人嘅荣誉摆到好厚，所以呢句说话经常都会听得到。 系啊，咁啊，所以 NBA 嘅世界都系风起云涌，几有趣味啊！有阵时我觉得睇 NBA， 譬如你见到一啲球星咧就抱团啦，譬如去咗啲强劲嘅队伍嗰度啦，点不知咧当四个球星咧，成碟菜摆埋晒一齐咧，炒得出嚟咧，又一啲都唔好味喎，撞到砰砰声嘅，打又打唔出战绩喎。反而咧，有啲小将啊，就越打越好，或者有啲超新星啦、啊。咁啊，今年如果讲 NBA 讲多两嘴啊，就系、是、关于咧呢个马刺队啊，呢个云耶比马啦、啊、呢位法国嘅中锋球员啊。其实严格嚟讲，佢都唔净止打中锋嘅，佢系可以外围射三分啦，而且咧打波嘅风格咧就比阿字母哥咧再柔啲啊！咁、如果你话喂中意篮球嘅你咧，今年咧睇多少马刺咧都系好啱数嘅，我个人觉得咁啊。小白可以同你分享下呢、這个咁啊，小弟琴日入咗去睇呢个越野赛车啦，咁啊喺呢个中环海滨嗰度，咁啊个赛事真系缩短咗噶， 短咗好多， 系短咗好多 嘅，而且确系咁500几米， 系啊， 其实一个运动场多啲嘅啫， 系啦，咁啊我就真系自己去入场啦，咁可以讲好多中肯啲嘅说话，系嘅。赛道真系短咗好多嘅，你话作为赛车迷系咪超级无人？亦都未至于嘅， 因为都睇到沙尘滚滚啦。 因为我哋系第一次睇，第一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当有啲 现场个引擎声系点样噶？ 现场有两款引擎声嘅，一种系行电嘅，一种系行汽油 嘅， 系啊。哇，两种都好唔同， 即系一个系，一个 就飞飞飞咯，系啊，咁有沙尘滚滚嘅，同埋咧我觉得咧，原来跑蛙里咧。架车真系唔锡噶，因为咧佢赛完一 round 咧，佢会即刻入翻去后台嗰度，即刻换配备咯，即系嗰啲头泵把全部凹晒噶，尾泵把咧俾人撞到歪晒噶， 唔换嘅嗰啲都有 换啦，就系换啦， 即系换胶嘅一扎， 佢可以俾你睇啊！呢个赛事最好睇系咩啊？俾你睇佢撞完之后，啲技术人员点样喺你面前换车咯，系可以喺我同你咁近距离嘅时候去换嘢啊！你觉得好有趣啊！ 因为佢俾你睇都冇所谓，你都冇咁嘅技术啊。 系啊，跟住咧，你又攞翻个插电嗰插梳喺度插电咯。如果行电嗰个版本，跟住我会觉得第一次咁真身咁样去睇人哋去换车，因为讲真，你譬如澳门大赛车，我哋都冇得落 pit 啦，即系落 pit， 即系落赛道嗰度啦。咁但系你可以睇呢啲比赛系所有。家庭观众又好，或者你入到场嘅观众都可以咁近距离睇到，哇！你睇赛歪，赛呢啲越野咧，佢真系会撞到镜咧烂咗噶。咁我哋都系驾驶者，有阵时你见到架车撞到爆晒咧，你都好有一种唔开心喺度啊嘛。 公司车， 但系咧佢哋咧撞完架车之后咧，赢咗咧系好开心噶。 系嗰个战绩嚟嘅。 系咁，佢哋唔系特登撞嘅，当然啦。 系啦，咁当然啦。你话其实如果譬如一啲格林菲治嘅赛车咧，其实其中一个好睇嘅都系咁多年以嚟，譬如换佢哋换车胎啊。其实一直以嚟换车都系由以前咧，即系7-8秒到而家咧，你基本上2秒内可以完成到换车胎， 系啊， 件事系匪夷所思。 啱啊，不过F1 啊呢一两年系咁俾人诟病咯，啲赛制，跟住同埋几时俾你用防线胎，几时用黄胎啊，几时用啲叫做高耗损嘅胎啊，咁嗰度其实好多谋略喺当中嘅。咁但系咁多嘅谋略，究竟系令到个赛车嘅有趣度高咗啊？即系咁多规矩，即系譬如话 原本系想。两个比赛是更加有趣的， 是啊，但是咁多谋略是不是又是违反了赛车其实是斗速度呢？因为你太多谋略，咁究竟是谋略高啲啊，定还是速度高啲啊，定引擎高啲呢？有时我哋作为赛车迷啊，或者鍾意睇赛车，你都几唔明白㗎。因为有好多惩罚呢是最快嗰架车呢最后呢是落败嘅咁样。技术最高超过车手咧，又要输嘅。 系啊，所以唯一嘅谂法咧，我谂即系赛车或者佢哋嘅车会啦，都要谂就 系， 既然个赛制系咁样，能够呢个赛制赢到嘅人咧，其实佢都系克服咗好多挑战嘅。系啦， 系咁啊，讲多少少啦，咁啊呢个FIA 咧场地越野。 车赛咧嘅锦标琴日就圆满落幕啦，咁啊有机会啊，有机会下年继续喺香港主办，系啊， 唔错、 啊，佢已经个主席 FIA 嘅主席话啊，其实今年都真系算搞得唔错，以第一次搞 啊， 即系大家唔好用嗰个眼光系，喂，德国搞得好成功啊，喂，大佬人嚟咧，真系一个国家去 support 我哋，真系好有限嘅资源， 嗯、 即系我帮佢讲翻两三句好说话，即系好有限嘅资源，你喺香港做。你除咗喺元朗或者喺天水圍，即係啲地大物博多少少嘅地方， 嗯， 你喺中環做，喎，你又想睇到個維港，又想睇到個，即你見咧，即係我自己社交平台影嗰啲相係好靚嘅，但你要喺市中心搞，其實好困難噶嘛。 係啊，又封路，你睇 Didi 讀封路都讀到冇氣啊。 你譬如你好似新加坡咁樣搞個 F1， 佢成個城市停咗嗰一兩日去搞噶。咁、 啊、 當然 澳門都係啦， 佢換來個收益好多啦。咁、 啊、 但係呢個要政府同埋有關方面去協商，同埋要市民去諒解咯，即香港有陣時搞呢啲大型活動，你會睇到個outcome先㗎，即係話哇，原來呢個 FIA 嘅賽事咧，可以令到香港咧帶嚟咧40万嘅旅客，咁梗係搞啦。咁但係你唔係第一次搞就可以即時換嚟40万嘅旅客㗎嘛？我覺得每樣嘢都係環環緊扣咯。喺過去嗰個禮拜，其實香港好多呢啲活動啊，你又有得睇下車咁、 嗯、 樣，跟住又維港渡海泳， 嗯，係、哦。 咁你譬如渡海泳。我都覺得值得去講啊！ 係啊， 係 啊， 幾有趣啊！4000人 維多利亞港嗰度游水、啊， 即係啲旅客有陣時經過維港飲完茶之後都話：，哇，做咩啲人跳咗落水遊嘅咁樣？誒、啊，唔係嘅，一年一次嘅咁樣。咁佢覺得啊，好得意，我自己都係個游泳健將，游泳健將，下年有冇機會可以嚟參與下咧？咁可能第一次係有個引下你先，第二次人哋參加嘅，咁佢咪多一個誘因再嚟香港去遊歷啊、參觀啊、消費咯、啊。即係我自己係咁睇啦。即係搞呢啲大型賽事，除咗我哋香港人覺得爽之外，其實最大嘅一個乘數效應就係吸引多啲旅客啦。我哋唔止夜繽紛，仲可以日繽紛咧，咁就好開心啦。 这么一刻，被抢走一切希望，沮丧极难起床，你就来赠我一颗糖。又有这么一刻，前路纵使黑暗要独往，但你闪闪发光，让夜行亦变得不怯慌。得我一人上殿堂大馆，免疫没光芒，并没说谎，此际要是不错，其实我讨你光。从来未拥有幸福，真正幸福曾经失意都麻木，但我不生的不满足，被你丧礼后顿成好结果，给你幸福，所以幸福如今的我信十足。You are mine for life， 天国未知多远，共你一笑远足。问你想得其实那一些我能供给得到，你只想每天慢慢地伴我到终老，不再虚妄。我未来最紧要任务指头，是待你好，二人一段命途，贫亦富。You are mine for life， 足，创伤总能平复。有我照料你，假使都满足，拥抱感来回复，仅有一口气，我们仍然是眷属。从来未想过自己可以幸福，余生不再只残局，预计中郁郁的结束，自你的加入换成新结局。 晨光第一线 ，Vicky。 好啦，大家咧唔知道有冇玩过呢个虚拟运动呢？ 哦，虚拟运动即系咩啊？ 虚拟运动即系假设就系而家最兴噶啦，就系有啲手环嘅。 哦， 你喺屋企可以跟住个荧幕做运动嘅。 哦， 有冇玩过？ 有啊，小白屋企有呢个游戏，好似系嘛？ 环嗰个冇噶， 环嗰个你冇，但系攞部机嚟打下打下网球嗰啲应该有啦。 以前都有玩过， 系 系咯。 而家冇啦，而家换咗第二部机之后冇再买嗰啲。 系咩？我 以为你话唔俾玩。 啊、我脑入边咧，我脑入边有啲残影咧，系佢玩紧呢啲。 以前咧 ，V V Red Red 嗰啲， 以前咪有部白色噶嘛？ 系咯 ，V V Red Red 白色嗰部咧，嗰部就会都有呢啲 game 嘅。我记得你有玩过，定还是我结连咗？因为佢啲广告咧，咁佢系日本牌子嚟噶嘛？佢成日有嗰啲結合嗰啲 個樣太似我係嘛啲人？ 唔係啊，因為有啲係啊，有啲日系啲嘅男星去做廣告，跟住唔知嗰陣時啊， 嗰陣時最 hit 就新換傑衣啦， 新換傑衣 未嫁嗰陣時， 係新阿傑衣 B B 去教你玩呼啦圈啊， 係啊， 即係有一嚿嘢你可以攞喺手嘅，跟住個熒幕就喐， 係啦係啦， 佢就有啲嘢係接收，哎你喐咗一下啦， 係咪呢啲就係虛擬運動 啊？其實呢啲咧就係叫虛擬運動，其實而家咧越嚟越多呢啲虛擬運動，好似有。对住个荧幕有个单车机，你就喺度踩踩踩踩踩踩踩，咁喺个荧幕度咧，佢会有唔同嘅路线噶，你就好似打紧机啊、坐紧车咁样。咁有一啲就攞住个环嚟到去跳舞啦，甚至有一啲咧 VR 咧，俾你戴住个眼罩，你可以喺度打拳。甚至而家咧，我讲完你哋就会哦，系嗰啲就系而家咧，香港都有好多咧，就系喺室内打网球啦、高尔夫球啦，甚至系滑雪嗰啲咧，有嗰啲荧幕 都可以运动。 系啦，你有部机嘅喺上面就可能喺度滑雪。 而家虚拟仲犀利啦，因为加埋 VR AR 系统嘅，你真系戴住个镜嘅，哇！你真系去边都得嘅，上火星都得嘅。 你谂下香港啲地方少到一个点 咧？系 香港咧發展嗰個對住熒幕打高爾夫球咧， 係啊， 係最出色嘅其中一個地方嚟，因為我哋太細啦，你明唔明？ 係嘅，因為香港冇乜呢一啲咁樣嘅地方，因為始終要大啊嘛。 呢啲咧喺屋企玩咧，我成日覺得你真係戴咗個眼鏡之後好危險。 係， 我第一我哋屋企真係唔係話好大，第二你真係攞住嗰嚿嘢去揮嘅時候，真係會爛嗰啲嘢， 打碎曬啲。 係啊，危險危險。 但係呢一樣嘢咧，其實又真係的而且確為咗咧大家唔想好出街做運動而設嘅喎，的而且確喺屋企嘅時候，你唔需要啊，我使唔使著啲咩衫要去 Dream Room 做運動咧？咁的而且確係幫咗好多唔同嘅人嘅，甚至幫咗好多老人家啦。譬如有一啲嘅特登為老人家而設嘅一啲嘅智慧虛擬滾球機咁樣啦，佢哋就係可以喺一個熒幕。即係個熒幕就擺地下啦，一張白板咁樣啦，佢哋就可以咧透過投影，再加埋佢哋嗰個嘅波，嗰個波咧有一啲接收器咁樣啦，佢哋碌過去嗰個熒幕嗰度咧，碌到去邊度，嗰度咧就會彈出朵荷花嘅花葉出嚟，咁、佢就可以知道，我自己推到去邊度，咁畫面咧又有隻青蛙去跳去嗰個荷花葉嗰度嘅，係啦，咁就係有趣啲，俾啲公公婆婆去做運動。咁、其實咧呢一啲嘅虛擬運動咧，對於咧呢啲美國運動嘅醫學會嚟講，其實係好嘅，即係佢話增加運動咧。當然係好啦，但係可以減少唔喐就更加好，即係大家會有陣時寧願坐喺度唔喐噶嘛，係咪？咁呢啲虛擬運動有陣時係嘅。 可能屋企地方冇咁大嘅，就可能去啲社區度做運動咯，即係好似啲公公婆婆啊 ，HIIT 咯喺屋企， 係 啊，咁啊夠位啦， 係啦，甚至係啲小朋友可能啊佢冇單車咁樣，咁如果能夠落到呢啲社區中心有呢啲虛擬嘅運動做下，咁好過唔喐， 喐就好過唔喐啦，同個股市一樣， 單車又好吊鬼， 喐啊， 幾廿個人個個都話有買咗架健身單車，通常健身單車都係用嚟鋪塵嘅，或者用嚟晾衫嘅， 唔係你哋住村屋啊，通常都有架健身單車喺個天台， 有都唔會踩噶，見到 我有踩噶，不過無論係做虛擬運動，但係正常運動都好，都要小心嘅，唔好過球咧就係爆汗啊！有陣時我哋做運動咧，咪話哦要爆汗、爆汗、爆汗， 唔好太激烈。 最緊要咧就係做完運動，最緊要咧就係拉下筋，令到我哋嘅身心放鬆係最重要啊嘛。 早晨，早晨啊！今日咧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嘅，咁啊早晚咧就会较凉一啲啦。咁如果你话喂，日间咧最高气温咧大概咧25度到啦，吹和缓至清劲嘅北至东北风啦。展望咧未来两三日咧都系凉一啲，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嘅。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注意保暖啦。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星期一嘅早上啊，八点十二分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啊，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咧金股会嘅大事件啊。早晨，温生。 早晨好，早晨各位听众。 系早晨，温生，同我哋跟进下咧，美国啊长期信用咧，如果被降级咧，有啲乜嘢会被影响咧？ 系啦，因为咧上个星期五咧，我哋知道咧就评级机构啊穆迪咧就下调咗咧美国嘅主权嘅评级嘅展望啦，就去到由正面去到负面嘅。咁我哋记得喺2011年咧，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咧早已经系将美国嘅长期信用嘅评级咧就降到落去 AAA 嘅级别噶啦，即系降低过 AAA 嘅级别噶啦。咁而喺今年8月咧，惠誉咧亦都作出同一样嘅行动噶。咁而家咧系得穆迪咧系。目前國際三大評級機構裏面是唯一一間是對美國保持 AAA 的信用評級的機構的。而家穆迪就將佢的展望，即係將美國的展望將佢下調，即係意味著穆迪都準備降低美國的信用評級的可能性的。如果真係美國係失去了佢的 AAA 的長期的信用的評級，咁將會有啲咩情況會出現呢？首當其衝嘅，咁當然就會令到可能美国的政府的发债成本会上涨，这一方面会令到美国债息会被推升。如果当美国债息上升的时候，当然美国企业的即是当他们要发债的时候，他们的那个息率亦都会相继是会跟随着上升的。这个当然是会对美股是不利的。 嗯，转个角度看埋美国政府啊，上个礼拜记得和温生呢有两日节目时间都有讲，美国政府有机会停摆，但是呢文说咧有望延期一个月，咁啊有啲咩需要留意咧？当然呢件都未必系新鲜事啊，呢啲消息好似早一两年都有传过呢个消息嘅，咁啊温生帮我哋跟进下啦，唔该晒你。 咁大家都知道啦，咁因为而家美国众议院咧一路都唔通过拜登政府嘅2024年嘅财政预算案啦，咁所以咧而家就系拨出一啲临时嘅拨款俾佢嘅啫，咁而呢个临时拨款咧去到今个星期五啦，即系11月17号咧就将会到期噶，咁啊到期咗之后，如 果再冇額外嘅撥款嘅，咁政府咧就要停止運作噶啦。咁呢個咧會對個經濟，美國經濟係相當之不利噶。咁啊，眾議院院長嘅約翰遜咧，為咗避免政府停止運作啦，咁啊喺過去週末咧就推出咗一個臨時嘅撥款嘅計劃。咁啊，呢個撥款根據呢個撥款計劃咧，佢就會係容許咧，即係由國會去撥款俾美國政府，就容許咧部分例如好似軍事嗰、那個嗰、那個設施啊，嗰、那個建設啊。嗰、那個運輸啊，個城市嘅發展等等呢啲咧，就會撥款到去到明年嘅1月19號。咁其餘嘅政府運作嘅撥款咧，就會去到2月2號。咁但係咧，整個撥款咧就唔會包括咧就以色列啊同埋烏克蘭嘅援助嘅。咁據了解咧，咁有關嘅計劃咧，就將會喺今個星期二，即係聽日咧，就由共和黨咧就率先投票，就睇下能唔能夠通過。如果通過嘅話咧，咁就會攞去眾議院啦就通過。如果通過，成功嘅，咁就可以延长咧美国政府嘅停摆嘅时间表。咁但系如果通过唔到嘅，咁就要提防咧，可能喺今个星期五之后咧，美国政府咧就有机会停摆啦。咁所以咧，今个星期二我哋就密切留意住共和党嗰个喺呢方面嘅投票嘅决定啦。 咁啊转个角度睇下欧洲方面嘅情况啦。咁啊，欧央行咧就警告啦，通胀咧会重新翻嚟，究竟系乜嘢嘅一回事咧？温生交俾你。你帮我哋多去分析啦， 系啦，咁我哋知道咧，欧洲嘅通胀咧近期咧都回落得几快嘅，咁但系咧，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咧就警告啦，就话喺未来几个月咧，由于受到呢个能源价格上涨所带嚟嘅影响啊，咁啊，当地嘅通胀率咧或者有机会咧系反弹嘅，咁啊，但系德拉吉咧就补充就讲啦，佢就话咧，就算通胀反弹咧，都唔代表咧欧央行会作出加息嘅，咁啊，当好明显啦，因为欧元区经济弱啦，咁啊，令到欧洲咧好难去加息啦，去抗衡个通胀。咁至于欧洲经济有几弱咧，喺今个星期咧，欧央行喺星期二咧就会公布第三季嘅 GDP 嘅数字，咁到时咧就大家自有分晓啦。 咁、个礼拜咧好多市场嘅焦点要留意啊吓，咁啊集拜会咧一定系其中一项啦，咁但系中国都好多经济数字咧，要去同公布出嚟啦。咁亦都牵引到咧年尾啦，究竟啊总年嘅呢个三头马车系咪真系补到五啦？咁啊估计呢个都系喺个投资市场入边咧，大家比较关心同埋关切啦。好啦，咁啊温生交俾你畅进波，你讲埋啦，唔该晒。 系啦，咁啊今个星期咧，除咗头先阿欧你讲嘅一啲中国内地嘅经济数字咧，咁其实咧有好多嘅环球嘅经济数据都值得关注嘅。咁啊，首先喺星期二就头先我所讲啦，欧元区将会率先公布第三季嘅 GDP 啦，咁啊睇下欧洲嘅经济系咪真系会出现收缩嘅情况啦。咁啊另一方面嚟讲嘅话咧，就喺亦都喺听日啦，同一日咧就美国咧就将会公布咧十月份以消费物价指数衡量嘅通胀数字啦。咁而家市场估计咧就话美国十月份嘅年通胀率咧将会由九月份嘅 3.7% 就回落到 3.3%。咁如果属实嘅，咁呢个都会系一个好大嘅幅度嘅回落，可能会即系阻止咗咧就联储局咧日后加息嘅步伐噶，咁喺星期三啦，咁啊内地咧就将会公布咧就工业生产啦、零售销售啦、同埋失业率等等嘅数字，咁但系咧。喺而呢啲都係全部都係十月份嘅數字嚟噶。咁啊，中國作為世界工廠咧，個經濟嘅重心就喺工業啦。咁所以咧，喺呢三個數據裏邊嚟講，我會將個重心咧就放喺呢個工業生產數字嗰度噶。咁而喺同喺星期三啦，咁啊英國將會公布十月份嘅通脹率啦。咁啊關心英國嘅經濟嘅投資者咧要特別留意啦。咁而喺星期四，咁啊日本咧將會公布佢哋嘅十月份嘅貿易平衡數字。咁啊日元雖然係大幅走弱啊，咁呢方面係咪真係能夠？咁有助日本嘅出口咧，咁呢个咧就我哋等到个贸易平衡数字公布就亦都会知道啦。咁而喺政治上嘅，咁当然大家唔能够忽略咧，喺今个星期二至今个星期五呢个期间咧，喺美国三藩市举行嘅亚太经合。嘅組織嘅領導人嘅非正式嘅會議嘅，咁啊屆時候相信咧，中美兩國嘅領導人咧，亦都會舉行峰會嘅。咁啊，大家最關注嘅就係喺中美之間過咗經歷咗五年嘅貿易啦、科技啦、金融啦嘅領域等等嘅紛爭之後咧，雙方能唔能夠咧係去有一個新嘅係啦，有新嘅共識出嚟。咁呢個就係會影響跟住嚟嘅市場嘅投資氣氛咧，咁亦都值得大家關注。 今个早上非常多谢温卓培先生帮我们分析环球的金股会大事件，多谢温生，我们下个礼拜再谈好吗？ Okay, 多谢你，拜拜。 在预算中的节奏，可去到日后。对着意识中的战斗，不知不忧。然后时候就都要学尽快放手，还是想得到最好，请记住能够撑下去就有。 区选知多啲。 新一届区议会一般选举将会在12月10日举行。政府早前修订区议会条例，重塑区议会的职能，让区议会的职能重回基本法的定位。根据基本法第97条的规定，区议会是非政权性区域咨询组织，而不是政权组织，不应该涉及管理地区设施或者审批拨款。亦都唔能够违反行政主导原则，意思系区议会应该担当配合政府嘅角色，协助政府掌握地区脉搏，令到政府更有效咁策划地区服务同协助凝聚民心。区议会嘅职能包括就影响当区民生、居住环境同居民福祉嘅地区事务及管理向政府俾意见。又例如就当区区议会主席，即是民政事务专员指定的议题，主动收集市民意见，并且向政府提交摘要和建议应对方案，与居民建立恒常沟通联络机制，定期会见居民听意见等等。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八点廿五分啦、啊，哇！今日凉花好多、啊，小白同埋 Vicky 咧， 凉花 系啊， 系 啊， 清爽晒， 系啊， 两件长袖衫啦， 吓、啊，好叻啊嘛，好叻、啊， 好嘢、 啊，好叻啊嘛，佢嗰度系比较，你屋企嗰边系咪再冻少少？ 系啊，因为空旷啊，咁所以系啊，所以出门口嘅时候五点几，今日四点几出门口，咁所以就比较凉，我就宁愿保暖啲。 系，同埋朝头早咧，如果你系驾驶翻嚟电台咧，即系开少少山风。吹醒自己咧好啲啊！ 冇啦，你知唔知我去到中段本身开咗窗，我都闩晒。 点解？因为太冻， 太冻啊！ 我太冻系咪？太大风。 你本身系怕冻噶，大部分女士都系怕冻。 系啊， 系嘛？ 系啊。 咁啊，天气有少少改变啦，咁所以心机旁边你咧，虽然依家话喂睇到晴空万里啦，今日翻嚟嘅过程之中，即系翻嚟电台嘅过程之中，其实都见到嗰啲舆论云啊，都有见到啦。咁啊，蓝天白云亦都有啦，不过就唔好俾个蓝天白云呃。到啊，咁啊，因为早一晚都系比较冻少少，同埋较凉啦，用呢个字比较妥帖啲啦。咁所以即系你唔好话，喂咁大嘅阳光，我着翻背心仔出嚟先， 清凉啲啦。咁啊，亦都话到嚟紧嘅时间咧，今日星期五六日呢啲咧就有机会做再清凉啲。 哦，系咩？系咁啊，啲长袖衫啊，可以出嚟玩玩佢啦吓。咁啊，女士们啲穿搭啊，可以多啲花款啦。啊，多啲 mix and match 啦， 保护条颈嘅最重要啊！ 保系咩？原来系 你膝头哥， 我仲想同你讲贪靓嘢添，点解知你话保护条颈最紧要？睇嚟你都踏入养生之年啦，Vicky。好，既然养生啊，唔知呢个剧目啱唔啱你啦？一年一度嘅呢个粤剧节咧，就会喺11月27号咧喺呢个香港文化中心同埋香港。太空馆举行啦吓，咁样咁你可能话喂，今日有咩做啊？27号先粤剧节，哇，今日犀利啦！14号咧就系呢个网上同埋电话登记啊，大家可以透过咁啊，凭门票咧免费参与即系你可以免费睇大戏。白啲嚟讲，嗱，免费睇大戏咧，对于 Vicky 同埋阿小白同埋阿 O 嚟讲咧，就吸引度有冇咧？都有嘅，我哋都有兴趣入去欣赏下。咁啊，戏曲始终都系呢、這个非遺嚟啦！ 不過有時我記得之前咧睇嗰啲大戲啦，咁啊喺啲棚入邊睇嘅，咁啊見到佢哋啲工價咧係細，即係特別佢哋有陣時將嗰啲千軍萬馬咧，咁啊即係亦都特別多演員啦，台上邊啦，咁佢哋亦都自己。帶埋自己隻外驅上台嘅， 哦係咩？ 係啊係啊，即係外驅都係假㗎啦，當然係，即係綁喺條腰咁嘅隻馬咁樣啦。咁但係你發覺咧， 即係超軍出賽咁， 冇錯啦，即係個感覺咧。都真係好睇喎，即係加埋側邊嗰啲音樂嘅時候，你發覺原來都真係幾容易將個意境咧帶出嚟啦。我唔係平時都睇粵戲粵劇嘅，咁但係一睇嘅時候，你會發覺原來呢一種嘅文化咧係好值得繼續即係 生火相傳啊。 係啊， 咁啊睇翻咧康文署主辦嘅呢個粵劇日咧，原來已經踏入咗咧20周年嘅咯，咁樣今年咧就係20年嘅慶典啦。咁啊亦都鼓勵咧啲細路仔同埋青年人咧學習粵劇啊。有陣時咧我。都有試過主持一啲活動咧，就係好中意叫啲細路仔出嚟唱戲噶嘛。嗱，細路仔唱戲好睇在咩咧？因為其實幾得意 嘅，係啊， 同埋就算有啲甩漏咧， 幾得意啊！ 同埋啲細路仔啲做手咧，佢做得好誇。佢嗰啲譬如啲手袖咧，嗰啲粵劇有陣時啲手袖咪長嚟嚟嘅，長瀨瀨咁樣嘅。咁佢嗰個長瀨瀨咧。基本上咧，佢一揈個手就，我哋要分開啦，咁樣佢咪佢一揈嘅，佢一揈咧有陣時會揈到自己塊面有個僆仔，跟住我忍唔住都笑佢。咁但係佢揈到自己塊面咧，佢又堅持喎。 係啊，繼續唱㗎佢哋。 佢就進入咗嗰個演出嘅模式咧，佢又好專業喎。 我嘅境界。 專業咯， 係咪？ 冇話揈到啫，咪咪咪咪喺度喊舞嗰啲㗎咁樣。 几好睇，几好睇。我觉得 fit 到呢个剧目系最好睇嘅，即系 小朋友做啲咩都好睇。 系啦，咁啊，即系粤剧迷啊，香港好多啦，老老实实，就算你去到戏曲中心，几百蚊、几千蚊张戏飞咧，都有好多粤剧嘅爱好者中意睇。咁最紧要系咩咧？依家系免费俾你睇得到，咁 啊， 大家咧就锁定时间咧，喺今日咧喺网络上边同埋电话咧就登记啦。咁啊，去翻呢个康文署嘅网站咧，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唔同嘅资讯嘅。咁样咧，系啦，廿七号当日咧就有呢个文化中心嘅大堂呢个展览场地，更加有咧呢个粤剧在香港嘅啲展览啦。咁大家又可以叫做唔使花费底下咧，认识一下咧香港嘅粤剧文化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在星期三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一年来的第一次面对面会谈。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说，拜登决心与中国重建军事关系，因为他认为这样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沙利文说，拜登认为军队之间的沟通对于负责任感管理竞争，并且确保竞争不会演变成冲突是必要的，双方需要这些沟通管道，避免出错或者误判。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地区负责人联合呼吁采取紧急国际行动，结束对加沙医院的持续袭击。联合国发表声明说，加沙地带一半以上的医院已经关闭，仍然在运作的医院只能够提供非常有限的紧急服务、手术和重症监护服务。正是医院和周边地区避难的几千人缺乏水、食物和燃料。声明强调，现在必须要采取国际行动，确保立即实现人道停火，挽救生命，并且防止加沙地带正如医疗系统遭受进一步损失。美国欧洲司令部表示，美国军用飞机在地中海东部坠毁的事故一共造成五个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五，美国欧洲司令部在声明之中说，一架载有五个军人的美军飞机在军事训练中进行例行的空中加油任务，期间遭遇事故坠入地中海，机上五个军人全部遇难。声明没有具体说明坠毁军机的类型或者起飞地点，但是以色列和哈马斯爆发战斗之后，美国随即向地中海地区部署一个航空母舰战斗群，防止战斗演变成地区冲突。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11， 日元 151.5， 瑞士法郎 0.902， 加元 1.38， 人民币 7.29， 英镑对美元 1.223， 欧元对美元 1.069， 澳元对美元 0.63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日经平均指数报32,837点，升26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9.87美元，卖出1,940.84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早晚较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晚较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北风增强，天气非常干燥，朝早气温下降到18度左右。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7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一啲交通意外啦，同埋坏车啦。咁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田围村对出，由于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沙田路啦，近住愉田苑对出，咁亦都影响到而家沙沥公路啦，都系出翻去狮隧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永德里大厦噶。重复多次啦，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 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新田围村，由于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沙田路近住御田苑，咁亦都影响到咧沙沥公路去翻狮隧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永德里大厦。咁另外喺新界區沙頭角公路龍躍頭段去翻粉嶺方向，近住軍地村有交通意外，需要全線封閉啊！咁而家沙頭角公路啦，龍尾排到去平斜路噶。咁再重複多次，就係沙頭角公路龍躍頭段去粉嶺方向，近住軍地村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需要全線封閉，龍尾排到去平斜路。咁另外啦，龍翔道去翻荃灣方向，近住澤安村對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車龍咧排翻去观景台噶，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泽安村对出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观景台。咁而较早前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火石道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翔苑，就系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火石道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而家排到去龙翔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龙尾喺芜湖街，东隧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喺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埔道一段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蝴蝶谷道。咁另外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车多，龙尾去到天富海湾。清水湾道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回旋处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最后提一提大家啦，三隧分流方案第二阶段嘅分时段收费将会喺12月17号上昼5点实施，详情可以查阅运输署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第34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现已展开。 即日起到11月19号，登上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金曲和歌手。 今年我们可以投选的奖项包括最受欢迎日本金曲、最受欢迎日本歌手组合。 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认识人大政协第二季，主持洪以敏。今集我哋有全国政协委员杨丽珊讲下点去推动内地及香港更全面嘅经贸关系，仲有全国人大代表陈勇分享喺会议上提出如何改善国家形象嘅议案。 对于陪伴嘅宠物，令到佢哋咧都能够得到合理嘅权益，中央相关部委咧都会积极考虑。 逢星期三晚上7:35，港台电视31。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我都做得到是做啲咩呢？分享一下曾经有冇试过，又或者食过，就是呢、這个。暗黑料理， 哦、 或者 黑料理， 暗料理 大把啦。一讲到呢啲 topic 嘅话， 你哋近排即系唔好谂到咁久远啦。你人生流流长，点都会食过几次好差嘅一啲 好难食嘅啲遭遇啦。嗱，今日咧，我唔想打扰大家食早餐嘅雅兴嘅，即系你讲暗黑咧，就唔好讲嗰啲昆虫类别啊，或者毛发类别啦。我觉得呢啲就唔需要朝头早。 算暗黑嘅， 唔系嗰啲会 嗰啲叫污。唔係，因為昆蟲都係蛋白質，即係譬如頭髮嗰啲咧，嗰啲係污糟啫，唔衞生啫。 昆蟲都唔想嘅，有陣時大家咧即時食一樣嘢，當 嗰啲係另類料理， 係啦咁樣， 都未係去到暗黑。 我哋做晨早節目呢啲就盡量唔好講，係唔好影響人哋朝頭早胃口，老老實實啊嚇，晨早流流。不過你做其他時段可以講嘅，幾好講嘅一啲題目嚟嘅，即係嗰啲食過有啲咩毛髮啊嗰啲昆蟲類別啊。但係調翻轉頭，我想講啦，有陣時咧你真係咧好端端食過六七十。蚊嘅一个 A 餐 B 餐 C 餐咁样咧，都有领嘢嘅情况出现嘅。嗱，你哋有冇试过近排？我试过一次啊，真系。 系啊。 你哋讲先啦，系啊。 我如果你话我暗黑料理咧，我系上网睇到好多咯，即系譬如妈妈整咗个咖喱鸡出嚟咧，系青 B B 嘅颜色啦。 哦，咪青咖喱啫。 但系佢个荧光绿 啊。咁佢真系青咖喱。 真系 荧光绿。你唔好怪人哋，点解你煮咖喱出嚟青色先得噶？ 唔系，咁佢系真系青 B B 荧光嗰只，你冇可能系。嗰只青咖喱嘅 打燈啫，青咖喱再打 燈，又或者吞咗啲色啦。但系如果你话我自己咧，我就系回想翻我细个嘅时候咧，就系整过炒饭啫。同埋细个咧就系嗰阵时得我同阿妹喺屋企，咁然后 你自己整嘅嗰个 系啦，我就同我妹讲，我整俾你食，咁谂住炒个饭啦， 懒叻咁样，懒醒咁样啦。 但系点知咧自己好叻咁切咗啲午餐丸肉粒落去啦，又打咗只蛋落去啦，点知煮咗出嚟，总之我唔知点解啦，一劈劈嘅。唔系粒粒分明嘅，咁佢仲要觉得唔好味，唔识落盐啊嘛，跟住我仲要逼我妹话好好味，你快啲食晒佢。咁但系而家系啊， 虐待儿童啊你， 佢嗰阵时都儿童， 系我嗰阵时都儿童， 虐儿童虐待另一个儿童，唔系虐待儿童啊，都系虐待儿童啊。 我而家谂翻起，我唔知我妹记唔记得呢件事啊，但系我自己咧一讲暗黑料理，即系虽然嗰样嘢咧系食得嘅， 唔系，见你笑得好开心， 系啊，对佢嚟讲系童年回忆嚟噶，系一个快乐嘅童年回忆。 你系一个成就。解锁 你试下，而家打俾佢阿妹啊，佢咪喊住咁讲啊，边度会好似佢咁笑住咁讲啊？ 佢一定记得啦，佢摆喺个心入边啊。 我而家即刻炒翻， 到你老咗嘅时候，到你老咗嘅时候，品翻出嚟啊！家姐，你记唔记得旧时啊？喂我食啲咁嘅嘢， 系啊！ 你而家喺老人院，我都喂翻你食。 嫁咗未噶？你阿妹嫁咗未噶？咁啊啱啦，唉，结婚嗰阵时大把嘢讲， 唔系讲笑啫，讲笑啫。 咁呢啲几开心， 系都系好开心嘅回忆。你睇你几开心依家系啊？ 喂，暗黑料理其实我细个，但我阿妈煮嘢食好食嘅，但系唯独是有个餸咯，即系到而家我都好难忘。呢个难忘嘅餸咧就系营养早餐嚟嘅。咁呢个早餐其实个做法都非常之简单。咁啊，先准备牛奶啦，然后都准备定啲鸡蛋，啲鸡蛋咧就发咗佢，咁啊倒埋落去牛奶一齐就再煮。其实煮法真系好简单。你一听落去嘅时候，真系营养好够啦，咁样 亦都零出错啦，系咪先？ 系，其实佢烹调都冇问题。个问题就系本身呢两样嘢唔应该存在喺呢个世界上，即系同时存在喺世界上。 点解？ 因为咧系啲味道系相当之恐怖嘅。 系咩？ 系啊，因为佢细个咧，即系想我哋健康啲咧，就将呢个我哋 call 啦，叫做牛奶鸡蛋嘅一种嘅食物咧，就逼我哋食， 每天食， 每天食嘅。咁但系真系嗰个感觉咧系点咧？佢系用匪夷所思的古怪， 冇理由喎、啊。就咁你听落收音机旁边嘅听众，牛奶鸡蛋，咁你咪牛奶温热咗啲牛奶， 或者炒蛋牛奶炒蛋， 佢唔系炒蛋嚟嘅，佢即系生鸡蛋咁样，即系攞埋一齐咁样煮， 哦、 但系个味道咧系。好有佢又唔系变坏咗嘅。 其实你只要落啲砂糖落去，好似个感觉就似腐竹鸡蛋糖水嗰啲 texture。嗱，我就咁谂啦。 即系我细个嘅时候咧，我三姊弟啦，我三姊弟咧，我大家姐个人品系真系最好啊，因为佢每一次咧都系食晒嘅， 然后帮你哋食埋。 唔系。即係可能我阿媽都聽緊，唔好意思講，我同我二家姐多數咧都係趁佢走嘅時候倒落個廁所，因為真係太難食啦。咁啊食落嘅時候咧，我同我二家姐都係覺得係用一個臭字去到形容嘅，即係頂唔順嘅。咁呢個嗱，我細個啦咁樣。 點解會烹調到會有啲味道嘅？你覺得咧？嗱，你而家人大咗，你食 我覺得係因為兩樣嘢咧，兩個嘅食材咧，佢哋一齊去到做嘅時候會做咗啲化學反應出嚟。如果化學反應咧係會令到個味道去改變。咁我覺得即係。如果試咗一次，你想將牛奶同雞蛋都係覺得好有營養嘅，咁我覺得你應該飲温暖嘅牛奶，同埋烚雞蛋，即係分開。 咁嗰個認即係個接受嘅程度會多好多。 我而家腦海入邊，譬如你有陣時煮湯圓都會落牛奶落去煮噶嘛，即係嗱煮廣東式嘅湯圓啊，有啲人咪放啲牛奶落去做個，即係唔落姜湯落牛奶嘅，跟住你可能落少砂糖或者打隻蛋落去做蛋花，其實都做咗效果。所以我諗唔到咁差嘅情況出現。 係啊，可能佢個煮嘅時候又太濃厚嘅太結身啦，咁你變咗食落去嘅時候個感覺就唔好啦。不過如果你話奶品類嘅食物，其实近呢几年咧都曾经呢、這个就我呢、這个我冇食过吓，曾经见过一款咧，就因为即系太恐怖我都唔敢食嘅咧，就系、是、珍珠奶茶好出名啦。珍珠奶茶拎咗去煮面， 哦，哇！呢啲就好古怪， 呢个就真系地狱料理。 呢啲味就好似咩红豆军腩嗰啲咯， 系啊， 即系你想象一样难食嘅嘢。做落一樣好食嘅嗰度，好似特登係要挑戰人咁樣。 紅豆軍艦咪即係好似以前即係上幾個星期都講咁嘅朱古力軍艦咧，食落去個口感咧，其實係會令到你成嚿壽司喺口入邊發大，即係嗰個你好似哇！我食緊啲，譬如你好似嚼香口膠咁樣，你嚼下嚼下，但係嗰個香口膠如果喺個口入邊變大，越嚟越大嚿，你根本都發覺自己吞唔到啊！即係個口感係吞唔到，而你係要需要。吐翻佢出嚟。 我关于吐翻出嚟，我早两三日啊，即系叫外卖食啦，食 lunch 嘅时候，咁啊叫嗰啲即系嗰个纸袋嗰啲外卖啦，咁样人哋有个人送上嚟嗰度，咁咧出事咧唔系喺嗰个外卖员嗰度，即系间茶餐厅咧，我平时都有叫开噶嘛，哇嗰日咧唔知做啲咩啊，可能跑日马，我唔知系咪变咗礼拜六咧跑日马，个师傅咧即刻咧心不在焉。嗱，我食啲好基本嘅嘢嘅，其实我唔食得好撩楞啊，通常。茶餐厅我是吃、炒河啦、或者、炒米粉啦、或者炒饭啦、同埋咖喱。咖喱呢、基本上呢好少整得难食。 咖喱真係好难。 係啊。 佢都係攞嘢溝出嚟。 同埋我会同你讲话加辣嘅。咁、那个辣度亦都可以遮盖咗一啲嘢啦。咁我就食咗啲咩呢，就是、咖喱吉列鱼柳啦。咁、啦。 个鱼柳唔都係干嘅。 唉。个鱼柳系点呢，佢唔熟啊！佢唔熟唔紧要啊，唔熟你点会食得出啦、啊？鳕鱼柳嚟噶嘛，因为我咬到嚿冰啊，佢咬崩咗我咧个叫做大牙嘅一个位啊！ 咦，咁佢好犀利喎！ 跟住咧，我就攞住个纸袋啦。 因为佢犀利嘅地方就系佢拎佢炸噶嘛。 系啊。 佢炸完之後，嚿冰都仲喺度，佢真係將冰火兩樣嘢擺埋咗。 佢真係輕炸咯，我想講，即可能 let's say 譬如炸三分鐘先搞得掂。嗱，我唔知佢係冇解凍定點樣咯。跟住咧，我嬲到點咧？咁我打佢講啦，話喂未熟喎，佢話未熟攞翻嚟換。我話好啊，我而家就揸車攞翻嚟換。跟住佢好驚啊，佢話咁又唔使，你可以點點。我話唔使啦，我而家就揸車攞翻嚟換。我真係好嬲啊，跟住就成個紙袋俾翻佢咯。佢話你吉列魚柳都要炸到有冰喎、啊。是什么玩法，当然现在溶了啦，嚿冰。即如果嚿冰啊在我的车途去到那个餐厅都不溶 都未 溶的话 那嚿、個、冰不如放在北极好过啦，帮下啲北极熊。 我真是东张西望啊，我想跟你讲到时。不是咁跟着说唉不好意思啊姓咁样。跟着说唉算啦咁样。我最后都息事宁人嘅。咁我梗系冇再食啦，我攞返钱跟住就还点都出咗去就食啲好啲嘅嘢囉。告赏下自己。是啊，呢、這个就系礼拜六日一个主持人嘅一个， 系啊， 食过呢个暗黑料理，喂呢、這个都零失败啦，咖喱吉列鱼柳饭，有 炸嘢好难， 我特登拣一啲一定唔会靓嘢嘅嘢，都靓嘢、啊，真系六合彩又唔叫我中，真系有趣啊吓。 各位同自己唔中意嘅对象讲嘢嘅时候，会唔会克制唔到自己嘅情绪而同对方闹交呢？搞到自己心情好差？其实讨厌对方亦都未必要同对方闹交嘅。不过究竟要点样做？背后有咩心理学原理？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This could turn into something. All up and down the coastline. If you wanna come in close, no, I don't buy. Here and don't fight the moonlight. I want you to fall, hard to stop fall. Until the tears fall down your face. Say my name or nothing at all. I only want everything. I want the oh my, oh my, OMG. I want that right now, no VIP. I want the oh my. SUV, I want that. 人喺沟通嘅时候，会思考对方讲嘢背后有乜嘢含义。呢一种判读对方心理嘅行为叫做读心。同自己唔中意嘅对象讲嘢，我哋好容易判定对方讲嘢系大有恶意。咁样嘅状态持续落去，好容易会产生对立。唔谂办法解决，会更加严重恶化。一旦进展到肆意批判彼此嘅状态，咁就听唔入对方讲嘢噶啦。双方发展到经常意见对立嘅状态，只会剩翻低系逞能争胜嘅沟通方式，绝对系唔会互相妥协。呢一种亦都称之为负面沟通，即系彼此对立、互相指责、唔合作嘅沟通方式。如果想避免落入呢一种恶性循环，其实可以多啲采用正面沟通嘅方式，即系展现出互相让步嘅状态。咁当然我哋好难一下子就鍾意返自己讨厌嘅对象，但系称赞对方嘅魅力或者优点，或者喺对方成功嘅时候献上一句祝贺都好，哪怕系唔系诚心都其实好好㗎啦。因为被一个长期对立嘅人称赞，对方一开始可能会觉得好惊讶，甚至提高警觉，但系久而久之，对方都会感受到你嘅善意，提供一个化干锅为玉白嘅机会。咁样不妨就自我揭露一下，一口气拉近关系啦。 光 神光 神光 神光读心术， 船仔刚才在讲一些人同人之间的沟通是怎样。其实人同人的沟通很多时候，我们都可以在大家的手和脚的摆位上面知道这个人对你的善意。上星期也讲过，其实如果你是个亲密度强的话，你发觉讲嘢他会慢慢容易一点挨去你那边。如果你不喜欢他的话，你要慢慢退后嘅，喺呢好简单，亦都即系大家好明白嘅。咁但系如果你话一个人纯粹佢只系坐喺度嘅话咧，咁又点样去到摸到佢自己个心入边到底个取向系点咧？ 究竟亲唔亲和咧？系咪摁晒脚就代表亲和咧？好放松，好 relax 咧？ 系啦，其实坐低嘅时间啦，咁如果你话一般人咧，佢两只手放喺嗰个只脚嘅，譬如真系好似细个小学嘅时候放喺只脚上面嘅话咧，其实代表咧佢哋嗰阵时咧系处于一个咧，即系都系叫戒备嘅状态，即系令到佢可能会想多啲留意你讲嘅嘢，或者专心啲。呢个就即系好似我哋细个培养出嚟咁样。好啦，咁即系代表其实佢只不过系佢喺呢一个嘅工作上，或者佢喺佢自己嘅进程上边咧，想听到你讲乜嘢，但唔代表佢对你系友善嘅。佢都会用心听，但唔代表对你友善嘅。但你发觉佢开始自然嘅话咧，譬如两只手，唔系放喺只脚上边，系放咗。如果附近有扶手嘅，会搵嘢挨住嘅话咧，系代表第一佢听紧你讲嘢，第二佢你所讲嘢嘅说话内容咧，佢已经放埋入个心入边，而且佢觉得咧件事系对佢嚟讲系好嘅。 哦， 对佢嚟讲系好嘅话咧，人就容易会放低咗嗰个戒心，就做翻嗰啲好简单嘅啫，撇下撇下咁，即系代表佢冇戒心噶啦。 系 呢个都好容易理解啦。好啦，咁如果你话偏向女士都比较上容易出现呢一样嘢嘅，咁啊嗱。翘脚好多人都会啦，咁但系翘脚嘅话咧，有阵时代表一个人咧听紧嘢嘅时候翘脚咧，可能有机会系代表佢唔系好想再听落去。特别如果翘脚嘅话咧，你发觉系比较密啊，翘完呢只再翘第二只，有机会系因为佢对呢一样嘢已经唔系好在心，所以个心神会不定，亦都令到自己只脚咧左翘右翘，冇耐性 啦。系，我唔识翘脚噶，吓，系啊，真嘅， 真噶， 系啊。 点解咧？ 我觉得啊吓，因为我咧其实大腿好粗噶，你唔使望啦，你坐翻低先， okay. 坐翻低先，怪呢位小朋友。我其实个即人体嘅结构，每个人都唔同啦，系咪先？ 我大腿好粗到咧，我唔系好翘到脚咯。 系 你系咪啊？ 我翘到、 啊。系啊，我觉得系因为细个我用咗好多时间打篮球咧，搞到个大腿太粗。 点会啊？你细个打篮球应该会高噶、啊。 唔系，咁高唔高系有基因嘅，但系我觉得肌肉嘅边方面嘅发达咧就好影响、啊、我真系翘唔到脚噶。 即系顶翻只脚出嚟。 即系我最极致咧，都系将个小腿将、 啊、 个小腿扣咗落去我个膝头哥。你依家可以睇下嗱。即系我最极致都系咁样咯，我做唔到，我要夹硬将两只脚扯埋一齐，我先可以做到翘脚咯。 哦， 系啊，所以咧，有啲活动咧要好优雅咁样坐咧， 你唯有两只脚即系平放翻喺地下啦。 系啊，我都系咁样啦，正正经经咁样坐直个人咁样就已经代表好 decent 咁样。 咁 OK 啦，咁 OK 啦，系啦、 OK。 咁同埋如果大家咧喺同人倾偈，其实发现一个人咧，佢开始多咗譬如翘手呢啲冇耐性嘅动作嘅话咧，咁其实都有办法嘅。 嗯， 尝试转一转话题，或者转一转你讲嘢嘅语气个通，咁就可以令到咧呢啲开始冇耐性嘅人咧变翻有耐性。 睡，怀念你教我很畏惧，将这热切的兴趣，会在寂寞人淋下冷水。明明试过受罪，无奈对爱有期许，若死不甘心，都不要闹情绪。迷糊是夜半等来伴。一根草丢进水，沉下去，整得也许必须踢腿，最好无情也未至于无情力减退。救生圈顺便一过，默然苦去，又记起是你的绝美人鱼眼泪。谁人在赠恋，暗望为为何着紧车里生存，问纯情为何大胆交出杀生权，明明在定圈，问投降为何未恨心软，此生死也已被你紧握两端，反正太难两断，宁愿回梦一圈，如沉船围着你打转。在滴血，能投降为何未肯心软？ 实也不远。 好有机会成为今年嘅年度 K 歌 ，MC 张天赋嘅救命稻草。同大家睇埋今日天气啦，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啊，同埋干燥一啲啦，早晚会较凉啦，日间咧最高气温大概25度啦，吹和缓至清劲嘅北照东北风啊。展望未来一两日咧，早晚都会较凉一啲嘅。依家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7%啦。早晨9:08啊，星期一嘅早上，阿欧同大家讲讲咧，上个礼拜咧，美股咧都升得几好噶吓，咁啊，全个礼拜计啦，道指、标指、纳指咧分别上升0.7%啦，1.3%啫，同埋纳指升得最多啊，升咗2.4% 嘅，咁啊，睇翻咧，港股 ADR 咧都系继续高水嘅 ，TIPS 啲啦，新加坡嘅港股期指咧，高水超过100点啊，睇嚟今日咧应该会股票市场做翻好少少咯，上个礼拜都港股。连跌几个交易天嘅，咁啊技术上都去翻啲下行轨嗰度啦，咁啊，但系今日有冇机会转稳咧？转过头开市咧，大家就会知道更加多唔同嘅股票市场资讯啦噃。 一家大细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亲子百分百入边咧，邀请到啊蔡姨姨喺度嘅。咁啊，早晨，蔡姨姨。 早晨啊，小白。 系咁啊，蔡姨姨咧就系亲子阅读专家嚟噶吓。咁啊，今日咧想同蔡姨姨倾下咧，就系屋企嗰啲小朋友啊。原来喺佢哋生活入边咧，好多时候我发觉小朋友嗰个叫做同理心咧，原来真系唔系天生出嚟有噶，系一个好大学问嚟噶。唔知道蔡姨会唔会有啲 tips 俾我到我哋嗰啲听众咧？ 哦，系啊，我都觉得系啊，因为咧，其实咧。小朋友嘅同理心咧，就应该咧系由好细个嗰阵时，我哋就要俾佢学习到乜嘢系尊重生命， 系 同埋咧要爱护我哋嘅环境，因为环境里边都有好多好多生命喺度噶嘛。 系啊系啊， 然后咧就慢慢顺其自然咁样咧去培养佢，等佢懂得咧同理心嘅重要咯。 哦， 而且咧，小白，你知唔知道咧？有好多嘅研究咧都已经指出咧。识得关怀别人啦，有同理心嘅小朋友咧，佢哋将来长大之后咧，就能够成为一个好出色嘅人，有远大嘅理想嘅，同埋咧，好明白到点样去同人哋相处啊。 嗯， 但系咧，嗰啲失去同理心嘅人咧，其实咧，佢哋都好悲哀，因为佢哋都唔知道点解自己喺社交上边啊，或者佢喺度想揾自己想要达到啲乜嘢目标嘅时候咧，佢好似失咗一啲方向咁啊。 嗯， 所以咧，其实咧，原来我哋从细培养我哋嘅小朋友关怀别人啦，有同理心啦，懂得喺别人嘅立场嗰度去谂事情咧，原来咧系间接培养佢将来成为一个咧好有前景啊，好有远大梦想嘅人咯。 系啦，咁我哋知道咗同理心个重要性啦，同埋对佢将来嗰个发挥咧系好嘅，呢个正面嘅。咁但系我哋点样可以令到小朋友嗰个同理心系增强咗佢咧？咁我个训练嘅技巧喺边度咧？所以。 嗱，比如咧，我想话俾你听咧，最近咧，我都行商场啊，出去行下啦，就几个唔同嘅商场行过。啊，我发觉而家啲商场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啊，即系唔单止系要销售佢哋嘅产品啦、啊。有一次咧，我行过一个商场啦、我见到有一个展览。这个展览咧，其实咧系有关于海洋保育嘅、哦。咁里边咧就有话，我哋嘅海洋啦，我哋嘅海岸啦，同埋我哋嘅城市啊。咁啊，展览嗰个过程咧有好多壁画。 咁啊俾小朋友睇啦， 系啊系啊 系啦，同埋咧都有一个姐姐喺度做导赏啦。咁我咧就见到咧，其实里边嘅内容都好啱嘅，例如咧，有一幅咧，其实喺我哋嘅海洋嗰度有一个好靓嘅壁画啦。咁啊见到有好多嘅小动物。咁啊其中咧就展览见到有小丑鱼。咁其实咧我就喺度谂啦。啊！見到側邊咧有一個媽媽咧，好有專注咁樣睇，咁我就好八卦行埋去啦。啊！原來我識嘅喎，咁跟住咧，係啊，咁跟住咧，我就同佢傾啊，因為即係我成日去其他校講 talk 啊嘛，咁啊啱啱遇到嗰個媽咪啊，蔡姨姨咪認得我啦。咁跟住咧，我就同小朋友一齊傾偈啊，一齊即係當埋係我帶佢去睇呢個展覽咁啦。咁我就從呢一隻小丑魚，呢條小丑魚好喜歡喺度游水啊嘅時候咧。就喺呢个时候咧，我就同佢哋即系倾啊，带出一啲问题啦。啊，我哋点样小丑鱼喺边度生活噶？通常你喺边度见到佢噶？咁跟住见到嗰啲图画有啲海葵啊，有啲珊瑚啊咁。咁我慢慢就讲珊瑚嘅重要啦。原来好多小朋友都唔知道珊瑚系有生命嘅。咁我哋又讲 系因为佢系即系植物啊，咁啊自己求其喺度浸下水咁啊算嘅。有啲人真系咁谂噶。 系啊，以为佢硬嘅一嚿石头嚟。 系啊系啊系啊，呢度系咁谂。 其实咧，呢个保护珊瑚重要啦。咁跟住我哋又行到去第二个展场啦。咁就见到咧啊，有一个红树林区啊。咁香港咪有米布嘅。 系啊。 跟住咧我呢度睇紧嘅时候咧，我就见到佢里边有一个资料就话啦，啊，原来咧黑脸琵鹭咧，当喺香港要保护佢，我哋香港即系有一个观鸟会啦，咁去保护佢啦。咁冇保护咧。就会令到佢灭绝、哦，咁即系话，如果我哋唔保护佢咧，其实咧佢就生存唔到、哦，咁呢个系一副同理心嚟噶嘛，佢已经咁少啦，我哋系咪要保护佢咧？咁样，跟住再行到去第二个商场啦，即系第二个展馆嗰度见到嗰个壁画咧，就见到好多海鲜档啦， 系 啊，跟住我就谂啦，啊、哎、海鲜档咁多海鲜，咁小朋友。見到梗係食咗個龍蝦啊，食咗啲魚啊，咁啊覺得呢個好正常嘅嘢，絕對係嘅，即係有好多嘅動物啊、植物、菜啊、蔬菜啊、魚類啊，都係我哋嘅食糧嚟嘅。但係咧，我哋想講一個信息咧，就係話，如果咧呢啲嘅海洋嘅即係生物啦，喺個海裏邊一路遊一路遊咧，原來我哋發覺咧，其實啲魚咧都係要有生存嘅空間，我哋先可以食佢噶嘛。咁點樣可以能夠令到佢生存咧？我哋就要有份同理心去。去爱护呢一个海洋，咁点做？ 爱惜佢哋嘅环境先系。 系啊，跟住我就问啲小朋友啦，啊，咁点做好咧？咁样佢话：我哋唔好乱抌垃圾啦，唔好用嗰啲即弃嘅餐具啦，咁就即系嗰啲塑胶嗰啲啦，咁就会影响鱼类生长噶嘛，咁样。嗱，我就想讲咧，原来我哋从一个好简单嘅即系展览，即系当然做呢个展览嘅机构就唔简单啦，因为佢都除咗好多动咗好多心力啦。但系我想讲就系同理心可能系随处都有嘅，而咧就唔需要话好刻意咁样咧，系特别同佢好似讲道理咁，反而喺生活里边。就去慢慢尋尋覓覓，咁於是咧，其實我哋亦都話俾佢聽，我哋要尊重生命咯。因為其實我成日都而家教我啲孫啊，我啲仔女講，其實我哋食條魚嘅時候，真係要多謝條魚，因為條魚嘅生命讓我哋更加健康。我記得嗰陣時你都同我講過咧，即係咪有啲日本有啲 學校係 養豬啊， 係啊係啊。 系啊，对头来其实就系点解每一次食饭之前都要讲一句说话去感激。 佢哋嗰个系叫做食饭嘅教育噶嘛？ 你讲咗句日文咧，咁我就觉得啊，原来咧即系我哋又可以向唔同嘅国家嘅文化去学习一下啦。我食饭之前我哋要识得讲感恩啊，咁咯。 咁即系话喺日常生活入边咧，其实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 hints 俾到我哋训练到小朋友嗰个同理心，同埋培育佢哋嗰个同理心。 系啊，所以咧，其实咧，我哋透过好多即系生活啦，或者啲环保嘅工作咧，我哋都可以培养小朋友同理心噶、哦。例如咧，就系、是、认识情感啦。家长咧，其实即系我哋做父母啦，应该系尽早去教导我哋嘅小朋友去认识唔同嘅情绪嘅、一啲感觉嘅，系啦、啊，即系喜怒哀乐基本啦。咁其实有啲妒忌啊。哀伤啊，即系有好多咁嘅情感嘅、 哦， 因为呢啲嘅情感咧系有助小朋友咧去感受别人嘅感觉啊、所以小朋友要有同理心先至能够去理解人哋啊嘛，理解人哋之前咧就要处理自己嘅情感 嘅。系、哦，佢知道有几多个几多款嘅情感，先至知道原来人哋都会有咁多款嘅情感。如果自己做某一啲嘅事情，可能会伤到人哋嘅，即系正如人哋做一啲事情。 自己会唔开心，其实一样好似一块镜咁样噶。 系啊，所以我哋成日都觉得同理心呢一样嘢咧，其实系你要站在别人嘅身上去学习啊嘛、 明白， 睇、到别人嘅需要。另外多啲讲故仔啦， 系啊系啊， 我亲子共读啊嘛，咁多啲讲故仔啦，多啲代入翻嗰个主角嘅视野啦，有助我哋嘅小朋友咧去理解同埋去培养佢哋嗰个同感心嘅，同埋咧。譬如我讲啦，小丑鱼冇珊瑚保护，咁会点呢？ 咁 佢会唔会喊呢？呢啲有情感啦，或者我哋话啊，头先讲紧黑脸皮鹭，如果冇人帮佢，佢能唔能够生存呢？你又希唔希望支持下佢啊？即系讲故事又可以延伸一啲嘅讨论咯。 咁仲有好多唔同嘅方法，我相信以身作则都系一个方法嚟嘅，系嘛？ 是啊，其实我哋做父母都系嘅，其实我哋嘅同理心就系同理翻小朋友嘅感受添，呢、这个已经系一个好好嘅身教、你能够同理到小朋友嘅情绪，你能够令到小朋友愿意同你讲嘢，佢觉得你系一个信任，这个已经系好好咯。咁所以爹哋妈咪咧，平日嗰个练习咧就系、多啲去同小朋友去沟通啦，因为你如果有同理心嘅话咧，小朋友咧亦都会有样学样嘅。家长可以咧同小朋友分享多啲自己嘅感受嘅，即系嗱，譬如我同小朋友沟通嘅时候，我有冇失望啊？我有冇唔开心啊？我哋都有噶嘛，咁多啲话俾佢听。有时候咧，我哋如果唔知道点样可以做得到咧，即系我哋可能即系好唔知点样讲啊咁咧。你可以攞啲布偶啊，攞个公仔揽住个公仔啊，然后同个公仔讲出你嘅感受咯。咁所以细路仔见到就系、原来我哋可以表达嘅咁样。 其中一个最有效嘅方法，我相信就最直接噶啦。系咪做义工就最简单啦？即明白晒啦咁样。 做义工都要睇下做嗰个义工嗰个性质啦。咁、我都鼓励嘅，我都鼓励小朋友咧，譬如见到社会上有好多有需要嘅人啦，我哋点样去帮佢咧？咁样，我而家几中意鼓励啲小朋友咧去帮啲公公婆婆，去同公公婆婆倾偈啊。即系有啲小朋友而家去呢个社区中心啊咁样啦，见到好多公公婆婆坐咗喺度又唔知点咁样，咁啊小朋友可以做下呢啲嘅义工啦。有啲即系其实我哋觉得。唔系要同情某一啲人嘅，系要同理嘅。同情咧就是、佢好差好穷，我帮佢咁样，唔系咁样，系将个感受就系话，佢同你一样嘅，我哋去帮佢嘅时候咧，呢啲嘅善举咧都系有助我哋去帮到小朋友。譬如我都好欣赏小朋友去做垃圾分类噶，佢话俾我听啊，我袋翻学嘅时候，佢袋住一啲洗干净嘅樽啊、胶袋啊咁样咧，佢就去学妈妈。垃圾分类，咁呢个都系个同理心咯。 啱啊，永远咧都系同人哋嘅心态，觉得我哋一齐嘅，咁我相信嗰个同理心咧就好容易培育得到啦。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蔡姨姨，拜拜。 拜拜。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Vicky、晨光第一线。 在茫茫的大海之中，原来有一种海洋生物是很浪漫的，它就是鸡泡鱼了。除了它是出名有毒的鱼之外，很多人对鸡泡鱼的印象就是当它们很生气的时候，身体就会膨胀，之后就会变成一个圆碌碌的波。不讲不知，原来鸡泡鱼发情的时候会用它们的绘画力去吸引伴侣，就是在海底用它们的鳍制造类似麦田圈的沙圈。沙圈通常都是比他们的体型大20倍，他们足足需要花整个星期，每一日24小时在海底里面兜圈兜圈地画出来的。而图案里面的粒槽越多，鸡泡鱼的求偶机会就会越大。而当雌性的鸡泡鱼看到它喜欢的图案那时候，就会游到沙圈的正中央进行交配，交配之后就会产卵，整个过程不会超过10秒。鸡泡鱼妈妈在产卵之后就会离开，而鸡泡鱼爸爸就会留在原地保护他们的爱情结晶品。下次想对伴侣表达爱意的时候，可以试下画下麦田圈送给他。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袋中放着拍子簿，感触写好，一一走去认证及问路。 想专心叫卖我的好，周遭偏偏最挤迫到你总听不懂。若可惜我不够偏，就下意识变得更偏，祈求大事闹出惹个视线。还未够，还未够紧张。切勿太清高，知否今天亦讲这趟世间没善梦，夸张点做人不俗套，怀是些斑点，只别人能望到。坏角色我都会演，动用我的最佳缺点，谁没知道自演播过在演。 燕听周恩婷 now 的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星期一嘅朝头早，我哋揾嚟阿昌。早晨，阿昌。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今朝早十一点有咩睇咧？ 系啊，今朝早十一点就有好节目啊！咁啊，送俾大家有杭州第四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嗱，今次亚残运完咗啦，系咩咧？是中国香港代表团返港欢迎仪式啊。咁啊係啦。咁啊话说呢，今届个杭州亚残运呢，我哋港队啊好好成绩喎。咁啊总共赢咗呢8金15银24铜，总共系47面奖牌，成绩骄人啊。咁啊所以咁呢，咁啊特区政府呢就特别举行咗呢一个代表团返港欢迎仪式。咁我哋港台电视31同32呢都会现场直播，咁各位市民呢去唔到现场都可以呢黐住我哋电视机一齐呢去庆祝，一齐呢见证我哋呢个港队嘅运动员呢再遇返嚟咁话嘅。 哇，47面奖牌呢唔讲得少喎、 啊。係啊，即係大家，我唔知道呢，我哋呢个亚残运我哋港台电视32呢之前都有同大家一路咁睇㗎嘛。咁我当中都睇咗几个项目，咁当中我都学识咗好几个项目啊，佢哋亦都攞咗好好嘅成绩。我都想睇下呢一班运动员呢，喺运动场以外个样系点样嘅，同佢哋庆祝一下咁话。 係囉，应该当中都会有一啲访问啦，听下佢哋究竟成个亚残运会有啲咩难关呢，或者点样度过呢，或者甚至喺选手村入面嗰个生活系点呢，我都好想知道。所以大家想知道的话，都记得留意今朝早11点杭州第四届亚运残疾人运动会中国香港代表团返港欢迎仪式啦。去到夜晚黑8点啦，姚洋乐韵今次你邀请咗咩嘉宾呢？ 咁啊，主持人啊，继续系啊姚国老师，佢系一位啊著名嘅小提琴家啦。咁啊，今次咧佢邀请咗嘅嘉宾咧好特别，咁啊一齐啊继续讲下艺术嘅。嗱，咁啊上个星期咧请一位医生上嚟分享嘛，两场位医生。嗱、今个星期呢请完医生就请律师啦。咁今晚嘅主角呢就係谭允之。谭允之呢就係香港大律师公会嘅前主席嚟嘅。咁佢即之前我哋都话啦，呢、這个节目系同即係邀请啲嘉宾上嚟同啦主持人姚国老师呢一起倾下艺术㗎嘛。咁呢位谭允之系点样倾咩艺术呢？原来喎、佢就是呢个香港管弦乐团嘅董事局成员嚟嘅，咁佢本身咧个音乐造诣好高嘅，佢啊考到呢个演奏级嘅钢琴水准噶，咁啊系啊，佢自细好中意音乐，佢啊甚至乎咧梦想成为一个唱歌剧嘅歌手添，咁所以咧好够分量，好够资格去同阿姚国老师咧倾下音乐经嘅，咁啊一齐今晚听下佢哋点样讲香港艺术发展有啲咩期望咁话。 哇，香港呢是卧虎藏龙的、哦、 即系个个咧，医生咧又系识音乐啦，律师咧都系识音乐噶、哦。 系咧，咁呢啲深藏不露嘅人咧，即系佢哋唔止玩音乐叻啊，佢哋咧喺音乐行政上面咧都有一番见解。咁你今晚一齐听下佢点讲啊？ 系啦，咁如果大家想知更加多，就记得留意夜晚黑八点钟嘅《耀阳乐韵》，去到十点半嘅《无极飞行》，今次又飞去边度呢？ 嗱，今次嘅《无极飞行》咧，带大家去远啲，去到南太平洋一带，咁就有一个群岛咧，就叫做法属波利尼西亚群岛。嗰啲群岛咧，其实系珊瑚岛嚟嘅。嗰啲群岛到与群岛之间咧，冇乜交通可以到嘅。其实睇过咁多集， 系咯，所有地方都冇乜交通可以去。 是啊、所以他们只可以靠飞机 去到穿梭的。但是那些岛又有居民生活的。所以今晚这个无极飞行就带大家去到看看呢，就唯一一间服务在那个这个群岛一带的航空公司，它有一个航班呢，就是一架螺旋桨飞机来的。每一次可以最多坐到68位乘客，就为那些偏远的岛聚的居民提供服务。咁啊，但系呢、這个即系一讲嘅啲南太平洋地方咧，啲群岛啦，风景好靓啦，系好多人去潜水嘅地方或者去度蜜月嘅好地方啦。咁但系呢啲原来咧风景靓，但系对于飞机师嚟讲咧，即系佢又未必咁享受嘅。虽然佢喺个天空里边欣赏到啲风景，但系原来咧佢哋嗰个驾驶飞机咧喺当地一啲都唔容易。嗱，原来嗰度咧有好急速嘅气流，佢哋咧我睇过嗰啲宣传片，佢哋揸住架飞机咧，好似咧我哋咧揸住架车行嗰啲好多泥沙嗰啲路咁样震下震下震下震下咁样嘅，即系揸住唐太，但又要飞得稳，因为你坐咗好多乘客。 系咯， 咁另外啦，之前好多人话咧，我哋香港嘅启德机场咧好难。飛機升降噶嘛， 係啊係啊， 但我估咧呢個法屬波利尼西亞群島嗰個機場咧可以媲美嘅。首先咧佢嗰條跑道咧唔係好長啦，佢個跑道盡頭咧就大山，咁 哇係， 你一唔收唔切油咧就冚落個山噶啦， 就變鐵達尼號噶啦喎， 係咧，咁所以咧嗰個飛機降落咧非常之危險嘅，咁大家想知道咧？呢、这个无极飞行今晚佢哋点样玩法呢？今晚十点半要留意呢个节目啊！ 我真系好想知点解每一次呢啲偏远嘅地方咧，都系会有人住嘅咧？ 系咧，可能喺嗰度住嗰啲人都系咁谂啊！点解我啲祖先要拣呢个地方生活嘅咧？ 系咯，飞机先去到，仲要即系做足咁多集、哦。 系啊，不过佢哋住开生活开喺嗰度，可能唔系好觉自己唔方便嘅。 哦，咁啊系，同埋嗰度应该系好似画咁靓嘅。通常咧，远离人烟嘅地方咧，就大自然咧都系靓嘅。咁啊，唔紧要啦，我觉得咧，我就应该未必去到住啦。怀念佢咁偏僻咧，我睇翻电视。我都睇翻电视睇下点去啦。然后嗰度有几靓，咁啊做足资料搜集先再去啦。咁所以咧，如果大家同我一样都想睇下，嗰度有啲咩睇咧，就记得留意今晚10:30嘅无极飞行。今日唔该晒阿昌，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美元首今个星期会晤，新华社发表题为多走动多交流，感受中美经贸合作的真实脉动的特稿。文中提到，在当前全球挑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中美推动两国包括经贸在内各领域合作，符合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亦都有利于增进世界人民的福祉。从巴厘岛到三藩市，越来越多美国经贸界人士认识到，竞争绝对不是两国关系的全部和主流，大量客观事实和数据凸显中美社会联系之密，利益交融之心，中美人民的意愿是合作，中美合作的动力是共赢。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爆发的冲突持续，继希法医院之后，圣城医院亦都因为缺乏燃料而停电，并且停止接收新症。 加沙卫生部门话，希法医院停电已经导致至少五个早产婴儿同埋七个危重病人死亡。以军就话已经喺希法医院附近放置300公斤燃料，但系至今冇人取用。加沙卫生部门批评呢一啲燃料太少，系对病人嘅嘲讽。加沙卫生部官员亦都否认有大约100人已经由希法医院撤离，话部署喺医院周围嘅以军追击手不时开枪，医院里面嘅人都唔敢离开。哈马斯就话，由于以军对希法医院嘅攻击，决定暂停有关交换扣押人质嘅谈判。聯合國人口基金會、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和世界衛生組織的地區負責人聯合呼籲採取緊急國際行動，結束對加沙醫院的持續襲擊。聯合聲明說，加沙地帶一半以上的醫院已經關閉，仍然在運作的醫院只能夠提供非常有限的緊急服務、手術和重症監護服務，正在醫院和周邊地區避難的幾千人缺乏水、食物和燃料。聲明強調，現在必須要採取國際行動，確保立即實現人道停火，挽救生命，並且防止加沙地帶剩餘的醫療系統遭受進一步損失。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早晚较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晚较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北风增强，天气非常干燥，朝早气温下降到18度左右。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 6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304点，升101点，总成交金额38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8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05点，升2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05.6升2.8，小米集团16.52升4.8，美团111.6升9毫，阿里巴巴80.7升1.1，友邦保险69.65升3毫，京东集团100.8是升8，中国平安37.15冇起跌。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日元151.6，瑞士法郎0.903，加元1.381，人民币7.294，英镑对美元1.223，欧元对美元1.069，澳元对美元0.63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32726点，升159点，港金报18070元，跌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9.19美元，卖出1939.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Jessica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依家龙尾去到彩虹村。咁仲有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埔道嘅坏车都已经拖走咗噶啦，龙尾去到玛嘉烈医院。咁仲有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田围村坏车都拖走埋啦。龙尾去到沙砾公路近住牛皮沙村。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而家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而家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而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擎天半岛，狮隧沙田入口而家龙尾去到水泉路村，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情况啦，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车多，依家排到海丽村。 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都系车多噶，依家龙尾排到富豪东方酒店。而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依家龙尾排到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马料水码头都系车多噶，依家龙尾排到科学园。仲有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门乡事会路一段车多，依家排到元朗公路近住富泰。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还有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每一张选票都承载住我哋对呢个地方嘅理想，同我哋对生活嘅愿景。一直以嚟，维护廉洁选举系你我共同嘅信念。我哋继续齐心合力，延续信念，创造更美好嘅将来。守法规，重廉洁，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维护廉洁选举，有你同 ICAC。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嚟自韩国嘅女团 G Idol， 佢哋都嚟过香港嘅。上次嘅 Queen Card 成绩可以话系非常之理想啦。今次呢一首新歌都系非常之高质素。G Idol I Want That。 I want that right now, that you and me. I want that we maxi, no c'est la vie. I want that, I want that. Don't stop, we run through the yellows. We go back down to the metal. Then on stage, collecting the medals. We hearing no higher level. If you want the ring, I'm too hard for layers. Do you only win that? Come up for air. How'd you tell them that? And now what you say, what? Huh? I want you to fall, hardest of all, until the tears fall. 这个礼拜一上榜就是占第七位的高位入，属于韩国的一对全女班 G Idol I Want That。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扫黑除恶， 邪教亮， 港台电视三十一， 国剧夜场， 狂飙， 狂飙在内地首播时引嚟全民热捧，就连剧中人高启强成日睇嘅《孙子兵法》都突然成为畅销书，由陈舒婷饰演嘅高叶更一夜间成为国民大嫂。佢剧中常用嘅红色唇膏型号，仲成为网上热搜词语添。 国剧夜场，狂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哇，这个袋啱晒我翻工用啊。 但是这款袋呢你已经有四个了喎。 这个嗰啲间隔都唔同嘅。 哼，你点话点好啦。 最多咪我自己俾钱。 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Made in Hong Kong 大城市小故事。买定唔买听下意见冇坏啊。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好啦，晨光第一线有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咁啊今日咧就唔系接听众电话啦，咁啊今日咧就系有我哋嘅 空中点唱， 冇错啦吓，咁啊都有啲听众咧就透过我哋空中点唱啦 send 啲 message 过嚟嘅，咁啊其中一位咧佢叫做 Christina， 咁啊就。好大愛嘅，因為佢想將呢個點唱咧就送俾全世界。點解咧？因為佢話其實都見到而家仍然咧就戰火連連啦嚇，咁啊突然之間咧就覺得其實和平咧好重要嘅，希望咧用住我哋神光嘅歌，亦都可以明白到令到更加多人知道咧，即係冇戰火和平嘅重要性。 好啊， 係啊，跟住有第二位咧就係魏雲啊，咁佢就要點俾 Chris Wong， 咁佢就話祝阿黃海芹咧就生日快樂咁話嘅。第三位咧就係 Vivian Yang， 咁咧佢就想点俾三位嘅朋友，因为三位嘅朋友咧都系想祝佢生日快乐嘅，分别就系 Windy、Apple 同埋阿 Moon， 就祝佢哋生日快乐同埋身体健康。之后咧就有蔡小姐啦，就话想点唱俾阿淑仪婆婆、公公同埋芝芝，佢就话要透过呢个空中点唱咧，要表达个爱意啊，要阿蔡小姐要同佢哋讲我爱你哋啊。 哦、有芝芝有冇渣渣？ 有啊，淑仪婆婆啊，淑仪婆婆， 系啊，除咗同佢哋讲我爱你哋之外咧，就同佢哋讲话要身体健康、笑口常开、生活愉快。跟住最后咧就系阿 Chris Chan， 跟住咧就系点唱俾阿 K.S. Holland 浩南啊，就话咧 浩南哥， 系 浩南哥， 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有一个时候咧，因为头先阿 Vicky 咧就好似唱票形式咁样讲晒啲名啦，咁啊都真系听到听众朋友啲名咧，都系唔同年代唔同名啊，可 系啊， 譬如有个年代好中意叫淑仪嘅咁样啊吓，又跟住有个年代好中意叫浩南嘅咁样，咁啊依家好多时候就有啲人啊好中意叫 希啊，而家 叫霆锋咁样系嘛，霆锋我都有好多朋友都叫霆锋噶，我有十个朋友都叫霆锋 啊，系咩？我识咁多啊？ 嗰十个朋友咧，差唔多全部都系嗰个年代，即系可能九十后啊， 同埋都系嗰只 style 啊嘛。 系九十后style 我唔知道，系九十后啊咁样。 九十后我嘅年代咧，就系好多叫做家俊啊咁样咯，俊字嘅有个 俊字辈嘅， 系啦系啦，俊字辈 纯粹研究下啦，无意冒犯啦。总之即系头先希望透过大气电波咧，就祝福啦，身边嘅每一位啦，咁啊开开心心。大家可以咧上到我哋香港电台网站嗰度咧，就有呢个官方嘅叫做 空中点。 咁可以俾到大家去留个言啦，点首歌啦，咁啊，而逢星期一至五咧，喺呢个晨光第一线咧，都有晨光 Morning Call 咁啊，都呼吁电话1872388，咁样如果你咧近排有啲开心事可以同我哋分享啦，咁啊十一月特别多人结婚，咁啊，你话喂贺新婚得唔得？得咁样，结婚周年纪念日得唔得？ 都得嘅，生日得唔得啊？感谢老师得唔得？又得，系啦， 好啊，1872388，等大家打电话嚟咯噃。今日点嘅作品系呢一首啊吓，咁啊听众点嘅唔系主持人点啊，林峰嘅作品。 我对你这一生哪个可比？我与你差一些，永远一起。邂逅时间长地，似连场空气，叶自何叶绝起？哦，爱太重，深呼吸，欠缺空气。爱太美，轻轻的，却再不起。爱情来到时候，似明媚天气，他走了，突然骤变雪落雨飞。如果可以恨你，全力痛恨你，连遇上亦要躲避，无非想放下你，还是挂念你，谁又会及我相比？前事最怕有人提起，就算怎么伸尽手臂，我们亦有一些距离。 远，该怎么说对不起？你太近，一转身却已高飞。快乐也许太短，似长流星雨，一眨眼就如幻觉，怕有记起。如果可以恨你，全力痛恨你，连遇上亦要躲避，无非想放下你，还是挂念你，谁又会及我相比？前事最怕有人提起，就算怎么伸尽手臂，我们亦有一些距离。如果可以恨你，全力痛恨你，连遇上亦要躲避，无非要放下你，还是挂念你，谁又会及我相比？最怕有人提起，就算怎么伸尽手臂，我们亦有一些距离。我情愿我刻心想你，我还在记忆中找你。 林峰的作品我在记忆中找你。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 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 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想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起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八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百元号小白饮食图鉴。 今日咧认认真真啊，帮各位听众咧就筹谋今日夜晚到底食啲咩啦。 因为上个礼拜有两日系偷懒嘅，喺个素宝嗰度我 mark 住咗啦吓。咁啊，今个礼拜要喺个菜式嗰度啊， 系啦， 谂下啲新嘅方法。 不过睇下，譬如上个礼拜嗰啲见到啲有啲新嘅食法都几得意吓， 都几得意啊。同埋有个拉面嘅推介， 拉面嗰个啦， 我自己都 回转拉面。 要试试佢啊， 荞麦面咁样， 所以要买机票先。不过呢个荞麦面，你要买机票喺涉谷定新宿啊？ 新宿噶， 系啊， 新宿嗰度。 佢涉谷又好，新宿又好啦， 系啊， 有得飞又开心啦。 涉谷呢排都有其他活动， 好多好多嘢睇，好多 好多正嘢睇。 好，今日食乜好？ 今日咧就用电饭煲去煮，因为都知噶啦，大家星期一嘅时间咧又想食下屋企嘢咁样，咁啊，但系又唔想咁花心神嘅话咧，用电饭煲都可以整到一味餸嘅。咁、今日呢个咧就用豆腐啦、虾仁啦，咁啊最主要嘅材料嚟嘅。咁啊点样整咧？咁电饭煲嗰度咧先落下啲油先， 系， 跟住你就喺超级市场都得噶啦。咁啊将成砖豆腐咧就抌落去个电饭煲入边、 我又好奇问下两位拍档打个岔，你哋屋企系用咩油咧？今时今日系用粟米油啊、花生油啊，定还是芥花籽油啊，定还是 橄 榄油啊？ 橄榄油 主流系呢四种啦，即系仲有嘅猪油啦。你可能话唔系噶，我平时咧 自己 整咗一啲，咁真系香啲嘅咁样。咁我记得早一两集啊。小白就同 Mimi 讲乜嘢油健康啲啦， 讲咗油啊嘛， 系啊，咩油健康啲，我都记得嘅。不过你话究竟你哋屋企用咩油就，即系你如果唔系日日喺屋企煮咧，咁你屋企用嘅油我都想了解。你用咩油？你系芥花籽啊？ 系啊， 你系 橄榄油啊？ 你橄榄 系啊？ 我就系用呢两样咯。但系其实咧，我觉得传统嘅花生油咧， 花生油香嘅， 好似真系。 如果你话即系煎同埋炸嘅话咧，真系冇得说。就算你整荷包蛋咁样， 即系你话花生油， 花生油啊， 即系传统嘅花生油嗰种香又唔同。 你用花生油煎嘅荷包蛋咧，同埋你用呢一个橄榄油煎嘅荷包蛋咧，其实两种唔同香嘅。 系啊，系，真系有啲唔同啊。纯粹 系啦， 题外话同大家讲下，即系小白话个电饭煲咧，就首先系整啲 油啦， 跟住就加豆腐啦，系咪？ 系啦，咁啊加豆腐，咁啊买一砖大少少嘅，咁啊倒落嗰个电饭煲入边就整碎佢啦，咁样。 好啦，整到佢碎咗之后咧，你就可以准备定你嗰个嘅虾仁。 嗯， 咁虾仁你色随砖面啦，可能十只咁样或者十二只咁，你自己喜欢啦。 咁唔使腌噶啲虾仁？ 唔使噶啦。 OK， 系啦，因为一阵间大把嘢腌落去啊。好啦，咁啲虾仁咧就放喺呢一个烂咗嘅豆腐，因为你整烂咗啦嘛，整个豆腐个面上边。好啦，放咗面之后咧，然后你就要准备定鸡蛋噶咯，你就攞一至到两只嘅鸡蛋咧，就发完之后咧，就发到佢金黄色啦啲鸡蛋，跟住就咁倒喺个电饭煲个面，即系你会淋过嗰啲嘅虾仁同埋淋过呢啲嘅豆腐嘅。好啦，淋完之后咧，你就想将啲蛋液咧就落埋落佢嘅底部嘛，因为其实啲豆腐都好密嘅，即系个质量好密嘅，咁你就用筷子咧。稍微咧就撩开少少豆腐，等佢嗰啲蛋浆咧就可以直落去嗰个豆腐嘅底部、中间底部咁样，咁一阵间整出嚟咧先至会均匀啲嘅。好啦，咁当你整完之后啦，你就开即系你个电饭煲，你就可以继续咧就着住佢噶啦。着咗佢之后，等佢热咗咧，你就冚盖，冚咗盖之后咧就大概叫做。我哋用电饭煲去焗佢三分钟， 哦， 出热力嘅焗佢三分钟。 咦，咁呢个都几方便嘅一个料理方法。 系啊，未整完嘅。好啦，咁你焗咗佢三分钟之后咧，咁然之后点咧？你要准备定几样嘢，又系嗰一啲嘅百搭调味噶啦，生抽啦、老抽啦、蚝油啦。咁如果你中意嘅咧。譬如我中意食辣嘅，就加一条嘅，譬如嗰啲辣椒咧，就直头剪 辣椒仔， 辣椒仔系啦，剪埋落去呢一个嘅酱料上边。咁将呢个酱料咧，就倒埋落去呢一个嘅你头先嗰个已经炆咗三分钟嘅嘢上边啦。有啲人咧喺呢个时候咧，亦都会可能会，哇，我想再多少少肉得唔得？咁、哦、你可以简单啲嘅，小朋友中意食嘅，其实香肠、火腿都得嘅。如果你想再大人少少版本嘅。你就可以用啲肉碎 咯，放落去啦。买廿零三十蚊肉碎，搅碎佢，咁样放埋落去。 冇错啦，系啦 ，exactly 就系呢啲啦。咁你就即系肠仔就细路仔食啦。如果屋企冇小朋友嘅，都可以试下头先阿 O 个肉碎都好好啊吓。跟住就连埋呢一个汁咧，就一直淋上去啦。然后咧就继续摆翻落去嗰度，就再蒸佢。再煮佢，咁啊煮到佢大概多十分鐘嘅時候啦，咁、哦、你就差唔多已經可以將佢撈嘅時候就已經可以食得噶啦。 哦，呢個幾好喎，真係老少咸宜啊嚇！ 係啊， 而且亦都幾 送飯其實好嘅，因為佢嗰啲豆腐已經整到好重味嘛。 呢、這個幾好啊！ 佢個感覺好似咧簡單版同埋健康版嘅呢一個麻婆豆腐咁樣。 係啦， 小白又有心啊，知道。我啲牙咧，个零两个礼拜都好似争啲 牙肉啊，仲未好翻 啊！好似啲阿叔咁样要食多啲豆腐，猪足火 最硬嘅咩？最硬就头先嗰只虾仁咯。 系啊。 我的享乐时代。 秋风起啦，开始咧有啲冻冰冰嘅感觉啦。喺饮嘢啊、食嘢方面咧，系会有啲心态上面唔同嘅、 啊， 就会特别想饮朱古力。而朱古力有冇啊？ 我唔敢饮咗好耐咯， 你觉得肥啫、 啊？ 但其实唔系噶，有啲冇咁高糖分嘅热朱古力咧，其实。俾到你朝头早嘅热量啦，同埋个提神度咧，都相当好噶。 系啊，其实有阵时我哋适量咁样去食，又或者饮用朱古力咧，其实对我哋嘅身体咧都系好好噶。 我有试过咧买嗰啲罐装粉嗰啲朱古力咧、以前啦，咁买嚟试下喺屋企冲，睇下会唔会冲到出边嗰啲譬如特浓朱古力个味道啦， 得唔得？ 冲到噶， 系啊， 冲到噶，我落咗二十斤。 哦，要咁耐先啦！我又真系唔知道。不过咧，我试过喺美国咧， 几恐怖！ 我试过喺美国咧饮一次朱古力咧，佢系声称自己冇糖嘅，咁、个纯度非常高啦，咁样哇！讲到纯度，突然间你以为要去讲紧啲咩？我讲紧朱古力粉啫，我想同你讲。哇！嗰次系我人生觉得哇，原来朱古力可以咁好饮，因为咧有阵时我哋喺啲美式连锁快餐店嗰啲朱古力咧，咩好甜嘅， 系啊， 佢甜到咧冇朱古力味喎， 系啊， 好似饮紧糖水咁样。 美国嗰啲甜咧，嗱唔单止净系美国啦、我自己试过嘅话咧、就譬如印尼或者东南亚好多、其实佢哋嗰个甜度咧，同我哋想象嗰个甜度咧， 差好远噶， 系真系不一样， 真系差好远。 你同佢讲少甜咧，对于我哋嚟讲咧，可能都系好甜， 系 啊，你要同佢讲完全唔落糖咧， 即 系人哋去。就秒你啦， 系啦， 先啱我嚟。 系啊，所以佢就系主张就系话，纯嘅叫做 chocolate 啦。咁呢、這个热朱古力热饮咧就完全唔甜嘅。咁我咪试饮一次咯。哇，真系 朱古力味啊， 好提神，同埋你仿佛咧成日入面咧都有朱古力味喺个人 咁犀利。 系啊、 哦，可能你出汗嘅时候啲汗都有朱古力喺度、 哦，都唔出奇啊。 系啊， 其实咧 真噶， 因为好浓味 噶，香料嘛， 系因为好浓味。即系譬如你饮咖啡饮得多咧，譬如朝头早我饮好多咖啡，嗯、其实成个朝头早都系浸咖啡味噶、啊。我自己都觉得自己系咁啦，系啊。 咁、 啊 嗯嗯、其实咧，即系啱啱阿欧就话，好似成个人都有，点解咧？因为的而且个朱古力入边咧都有咖啡因嘅。嗱、嗯，其实食朱古力咧，营养师都有讲噶啦，就系、是、会令到我哋有幸福嘅感觉啊嘛，有开心嘅感觉，因为当中咧有个多巴胺同埋血清素啦，可以帮助我哋提神添嘅，同时咧都可以减低心血管疾病发生嘅风险啦。咁、 嗯、 原来原子， 但唔好食过量啊， 系啦，唔好食过量。原来原子嘅可可豆咧，如果真系就咁一粒可可豆，佢系冇糖分，亦都唔会有胆固醇。 系、嗯、啊， 系啦，佢当中系有带有酸味同埋苦味。 所以咧，原本个可可豆咧，其实系冇人中意嘅。 系啊， 即系只不过系经过加工之后发觉咧、 啊， 哇，原来咁好噶咁样。 系啦、啊啊，再加入咗啲糖啊，再去定型做朱古力咁样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啊。小白真系想食啲健康啲嘅，就可以揾啲真系纯啲嘅可可，可以试下。嗱，原来而家咧喺香港，真系香港、 嗯、 有首间嘅可可博物馆、 嗯， 而当中咧、 哦， 大家系啦，大家咧就唔需要俾钱入场嘅，佢嗰个博物馆咧系免费入场嘅。 我知道似尖沙咀噶嘛，系咪系？ 尖 沙咀。唔系噶，系喺边度噶？ 喺铜锣湾。 喺铜锣湾。 系啦系啦，可能有第二间，咁但系佢就话 嗱，应该暂时都系第一间 嘅。系啦。我都有听过喎，呢排都好火红喎，呢、這个可可博物 馆。 系啊， 系啊， 系 啊。因为通常呢啲好少喺香港出现，系、 啊、 我哋搭飞机去旅行，啊、人哋嗰度先见到。哎呀，得意喎呢个、 啊， 哎呀，香港有就好啦。而家我哋有、 啊。我唔记得喺杂志定还是喺啲Newsfeed 嗰度啦，即系你面社交平台嗰啲、啊，我有睇过咯，好火红喎呢、 啊 這个。 系啊系啊，咁、啊、因为佢免费入场啊嘛，即系大家咧就可以喺入边有啲乜嘢睇到嘅咧，就系、是、咧由可可即系、就是、一粒嘢收割。到去製造朱古力成個過程，你都可以了解得到。 哦、 究竟佢點樣變成朱古力嘅呢、 嗯、 同時都可以透過我哋嘅五感啊，我哋有邊五感啊？ 咩嗅覺咯， 視覺啊、聽覺啊、嗅覺啊、味覺啊， 同時咧都可以透過呢五感、 啊。我有第七感嘅。我就係星矢啦。 哦， 喂，另外話啫， 好犀利啊！ 喂，你講開星矢，我想講咧，因為白書咧， 喂係啊，有真人版喎、啊， 真係太好睇。 我有睇過佢啲 PV 喎、 啊，阿護園女兄弟做得做， 係啊係啊， 做得好。 最尾個 shot 就用呢個靈丸。 啊、好啦，嗱，我哋暫時先到你講翻我先， 係啦，講翻五感啦，咁就係可以俾我哋深入咁樣瞭解一啲咧可可以前嘅歷史同埋個文化。咁、 嗯、 而博物館咧都會定期會開辦一啲唔同嘅品味工作坊。 哦，品可可 系啦，咁大家咧就可以即系，如果你中意朱古力嘅话，又可以试下啦。而且佢入边咧系有成16至18款黑朱古力，系免费俾大家去试用嘅。 乜嘢都免费，咁佢赚咩钱啊？ 咁因为佢咧有几层嘅，佢有开 cafe， 系啦，仲有其他唔同嘅嘢嘅。咁但系博物馆就系免费嘅，咁大家就梗系可以去了解多啲啦。因为你中意食朱古力，你就会想了解下佢本身系点样噶嘛。咁但系都要提醒大家啦，朱古力本身咧系入边系。含有呢个咖啡因嘅，咁所以如果咧有失眠又或者瞓得平时唔系咁好嘅人咧，记住下昼3点之后咧就尽量避免食朱古力啦。如果咪同饮咖啡一样嘅啫， 系 啦，你会瞓唔着。 咁啊，3点之后。close 咪得咯， 有啲人有免疫咧，有啲人免疫 你入到去可以参观唔食都得。 系嘅，系嘅，系嘅，系嘅。